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想参加呢个港铁嘅礼让运动，一阵间11点，好有肉，留意留意。我系小张张， 广播剧《八月再见，九月你好》，好听到阿哥都变阿嫂。 哇！ 我系小旭旭， 咩咩？今朝有人左脚踢右脚，一定好多妹妹呀、啊、我系小羊羊呀、 啊。好对。 BB, 10月4日得唔得闲呀，想约你星期三下午2点半。留意我嘅讯息。You know 我系约你强。 仲唔系好多妹妹呀、啊、讲中咗啊。 一个打电话嚟就 冇错啦。 留意留意。留意跟住留意个密码，就叫做何字文字，另一个字唔使讲啦，一个站名啊，到底系何文咩咧？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And France is in the house to make the party wilder than you. Dancing on the smash, so let me set it. See how we rolling up the air, cool aesthetic. Group heads, they all wanna do that. Sipping my way every day, popping coochies. Bring that booty over here, girl. See, I've been watching that for years, girl. And if you want sugar, you won't regret it. Your mama made ya, I wanna sweat it. I see you in this party, cool with everybody. But my body wanna push up on your body. Big poppy, gang with those tanapis. One whiff of the somebody strap man. Cause if it's going down like this, when I flex, he let me know if my flow be sexy. Ask yourself a party, and together, I'll be the bread, you be the butter, underneath the covers, take it up another notch, let me see how you stack and what you really got, one shot, should hit that spot like rum, come baby, come baby, baby, come, come, you thought I was a sleeper, oh let me see now, who got the fever, in trance I'm the only one, 9-7 in the mix and it's just begun, cause if you're going down like this, it's a rhyme from the source and you can't resist, so baby when I flex C, on the real let me know if my flow be sick. You know it's for real. In trash if you are on your set. Getting busy. Come on. Na na na na na na. Yeah. 初而口角，雞而 竅毛， 動情。 係啊。好嘢，好嘢，好嘢！真係大家。miss 咗好多畫面嚟真係， 開心曬， 開心開心，喂嗱， 有賺啊！今日 10月4日都係個好開心嘅 party 啊！嗱，我哋風騷範圍咧真係叫正式同大家咧嚟一個咧面對面啊 ，face to face 啦嚇，咁啊喺某一個地鐵站啦，咁啊一樣咧會有我哋4個啦，會有一啲嘅嘉賓啦，會有大家啦，咁一齊玩，好開心。 係啦，咁稍後大家要留意嘅就係我哋嘅港鐵禮讓運動2023啟動禮咧，會送出有一啲嘅 VIP 嘅叫做咩區。居席系啦 ，VIP 嘅席位，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打嚟我哋嘅电话啦，跟住咧答啱问题嘅话咧，我哋就会送俾大家啦。 唔系咩问题啊？有冇 tips 啊？ 好简 單啫嘛，問你邊度舉行咯？ 誒，唔係有邊個人去？ 係啦，咁啊，好簡單，快打， 都得 啊，係 啦， 好緊張啊！ 我就好開心啊，因為咧，我入咗風騷差唔多，都未有一年嘅，但係第一次有一個一齊嘅活動去出去見下， 我哋都係第一次啫嘛， 係嘛？ 係啊， 我哋都 好緊張啊！穿咩衫啊？我同你約， 我哋 要 情侶裝，情侶裝，好唔好？著裙啦， 嗰只情侶鞋，嗰只情侶裝咧要一件 T 恤笠過兩個人啊！你咁講 有啲難啊，馬老師個肚腩睇完先啦。 情侶裝你就要問人啦，係咪？有啲好中意著情侶裝。 我冇嗰啲颜色嘅 T 恤， 我点知你啊？帮你买， 自己买啦， 系啊，帮你准备咯。 哇，真系好开心啊！ 开心嘅， 记住大家系啊， 系啊， 十月四号， 冇错， 就 系都会同我哋相应都有啲暗号嘅。 系啊， 因为今次呢一期新暗号， 冇啊，我哋个法力已经开始失去啦。琴日我同佢讲咩咩咩，叫咗成晚，但系佢都唔睬， 唔睬你啦。唔系佢觉得你好烦啊， 叫我过嚟都唔系有嘢做嘅。 上次叫我过嚟冇嘢做。 猫来了啊！我有叫佢个名嘅，咁嗌佢嗌个名之后，跟住话咩咩，跟住咧佢叫到我，佢应该开始唔睬我啦。我又觉得开始烦。 狼来了现代版 系啊，我知啊 ，sorry。 但其实你只猫知唔知佢自己叫咩名噶？ 佢知啊， 知噶嘛？你猫其实都知噶，因为有时我叫佢，我叫我只猫咧，佢都会即刻拧过嚟睇咩事噶。 系啊，咁啊， 所以 sorry 啊，大家失去法力 ，sorry。 唔紧要，今晚再试过， 即系一日就已经唔得啦。 二十四小时， 我原来啲咒语系用一次嘅， 系啊，冇错。 用完即棄， 用 完即棄啊 ！OK， 留意住啦，十一點鐘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8啦。咁啊，睇翻咧，喂，原來琴日9月18日咧，日本咧叫敬老日啊，日本嘅敬老日。咁同埋今年咧，佢哋嗰個叫100歲以上嘅咧破咗，又係最高嘅紀錄啦。 哇！ 我想問你知唔知道咧，女性嘅人歲咧同男性嘅人歲咧？是嗱，个总数咧就90,000人，90,000人系100歲， 全世界 争90,000人， 日本，净系讲日本， 系 total 90,000人， 系男女人数加埋。 你估男人占几多？女人占几多？ 女人长命啲嘅应该系啊， 两 长命啲啊， 即系三个。 你估三七？ 系啊，我估八二。 你估八二？ 系我估八二。 咩啊？ 八系女人。 八系女人啦，系啊，二系。 当 然 系女人啦， 系啊。 其实我跟住会再同另外讲个话题，就系点解女人一定长命啲咧？嗱，不过。你听系冇人啱嘅，因为系八同一，即系90,000人啊嘛，八同一唔系七二吓，八同一， 八万 系 女 性，系啦人数，10,000人咧系男性，咁我又睇翻啦，跟住我睇，哇，真系好犀利喎，呢个比例咧系好似好 夸张， 好夸张， 系啊，一面倒啊， 系啦，点解女性一定会长命啲嘅咧？咁有啲记录就话咧，其实以前冇争咁远嘅，可能系争几年嘅啫，但系嗰个距离咧越拉就越远啦，点解咧？咁样你觉得点解？ 嗱，從心理學角度，我自己覺得真係嘅，我自己覺得， 佢住嘅專業啊嘛。 好嗱，因為女性咧係比較情感咧係會中意表達多啲嘅，有咩唔開心啊， 豐富啲都 會。 同意， 因為我覺得成日咧啲情緒 逼埋 壓住壓住咧，其實係好傷身嘅。 係啊，係啊，即係心理學角度就講完啦。 講完啦， 咁你 即係有啲咩就放曬出嚟。 嗱，我突然間諗起咧，我婆婆咧。即系我妈嘅阿妈，佢80几岁先走嘅， 咁犀利啊！ 系啊， 咦，咁你有排挨？ 唔系女士嗰边， 哦， 女士话即系阿公好， 有分嘅，有 咗啦，系啊，咁跟住嗰啲姨妈咧，全部都系九字头先拜 拜，好好啊， 系啊， 即系你家族其实都系长命咯， 你都有长命基因啊，如果系咁， 我妈妈嗰边啫， 唔系真系噶，咁你因为你睇下你自己攞到嘅就係媽咪嗰一邊多啲，定係你遺傳到爸爸嗰邊多啲啊嘛？ 但係舅父好似都係70+80幾咁啊，就拜拜噶啦，係啊，咁真係全部都係女人長命， 長命好多噶，係啊。 同埋咧，我好記得我早幾年翻鄉下咧，我姨媽90几歲，仲周圍走嚟走去。即係好精神，好唔煮飯啊，買餸。 我同意你講嗰樣嘢嘅，就算你長命講冇用嘅，但係如果你行唔到啊，或者你卧病在牀啊，或者你照顧唔到自己嘅話咧，冇用嘅長命。 冇生活質素啊嘛。 咁你想講一樣嘢嘅就係話你屋企，但係人哋講緊原因。 我知啊，我所以就覺得咧，女士唔知點解，我真係唔知，真係特別長命啲。同埋咧，佢哋咧全部。你唔好咁啦，你咁样好短命噶。 你咁样会短命。呢两样即刻趴低个头。 我对住你都唔会长命啦，你都谂到啦。 锻炼唔系我意思，即系话咧， 佢哋真係好顧住嗰啲日常生活。 俾一個理由我，俾一個理由我啫。 佢哋日日都關注身邊日常起居嘅嘢，真係走去買餸都要動腦筋嘅。 我諗到一個原因，即係我喺我媽咪度即係觀察到嘅。我有時我好怕凍嘅，冬天咧佢都係著住短袖衫啊。我成日都喂阿媽，你唔著多件衫，你唔凍咩？佢話唔凍，點解咧？因為我覺得佢成日都喺個廚房度煮嘢食，咁你成日對住啲火爐咧，咁你啲熱力你吸咗 energy， 真係啊！ 你又嚟，唔係又嚟，即係你啲奇怪言論。 你咧咁你身體咧，你食慘會熱沸騰嘅。因為咧，我譬如我試過我留喺個廚房度煮 一啖啊。咁啲廚房師傅， 所以廚房師傅應該咁，但係佢哋又長得滯，即係你有時焗桑拿你焗得太耐。是对身体有反效果的。他们那个刚好煮餐饭。 这个我又不是很 同意。那个半个小时呢就好像焗了一场桑拿一样。所以血气是 焗桑拿长。 刚才你们两个听马金兄弟讲的东西，我听过什么东西？我听过什么 东西？你先帮问取上。取上 一定 在中医的角度血液嘛。不是 啊，你多一 点。你要长命就 我 虽然 你妈宝兄弟我不赞成你。你妈咪不怕热。咁唔代表佢长命。 唔怕冻。唔怕冻。唔怕冻。唔系代表所有女人啊嘛。 但即大部分，因为大部分家庭主妇都是女性。 唔系咯，有啲唔煮饭啊嘛。 呢个反为头先你讲嘅，我觉得系嘅，因为男性咧就比较将嗰啲唔开心啊、啲压力收埋。 呢个我 拜 嘅， 尤其是女仔，即系觉得喊呢一样嘢好自然，但男性咧就未必就 舒服。即系佢感情可以流露，系啦。我觉得有一样嘢嘅，仲有其实曾经有讲过有关于嘅就系长寿嘅一啲要诀嘅。另外有一个嘅就系我都系同女人有关嘅，就系佢哋嘅社交。佢哋嘅社交系一定会比男人多，同埋会比较好，因为有啲乜嘢嘅话，就算系打个电话去同我闺蜜，可能倾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生完你会舒服啲嘅。因为曾经有讲过嘅就系长寿咧，不论系男人或者系女人嘅话，你一定要有朋友，系啦，你要有社交，你要同佢哋咧又食下饭啦、见下面啦，咁样咧，嗰啲人先至会即系长命嘅人啊，即系佢哋会研究咗嘅就系啲人岁究竟佢哋系个生活习惯系点样咧？呢个系好重要嘅。但我觉得男人系倾向于嘅就好多时候咧会自己收收埋埋，系咪会好？少，我唔知你哋会唔会啦。譬如话成班咁样，大家会出嚟大家会剩下饮下嘢可能都会自己喺屋企咯，系嘛，就唔会出去成班人倾咯。 我终于谂到点解啦， 你系先好啊，你系谂到先好啊， 真系谂到。 我俾廿秒你。 我要認識多兩個閨蜜，揾佢嚟傾偈 都得，女閨女閨蜜呢個都得，係啦，但你就唔好鬼鬼馬馬嗰只。 我冇啊， 我點知 啊？我依家講明噶啦， 我接唔到了解你啊，我都覺得係啊， 嚇唔好鬼鬼馬馬， 係咯， 係啊。 其實咧就睇啲醫學文章咧，但有醫學嘅原因，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女性點解長命啲咧？因為佢哋有更多嘅雌激素，咁而雌激素咧係可以幫助女性減少心血管病嘅。嗱，佢咁講啦，即係生讲啦，另外一样嘢咧，佢话咧，因为女性倾向嗱，呢个只系一个点讲咧，拉匀嘅数字啊。比较少坏习惯，例如话嗰啲咩烟啊、酒啊、应酬啊，咁而男性咧倾系多啲嘅，即系饮饮食食啊出去，咁而呢一样嘢系会带嚟好多嗰啲叫做饮疾啦，或者系啲比较慢嗰啲咩慢性病。 系同意， 就咁咯。知唔知啊，马老师？健康啫，知唔知啊？ 我都话揾两个闺蜜咯， 两个闺蜜其实都可以系男人嘅啫，系嘛？即系其实如果你系啊， 你做咩嘢望住我哋应征嘅？ 即 系 唔 系 我， 佢想揾你做闺蜜，佢想揾你做闺蜜。 算啦算啦，我短命啲食啦，我唔会闺蜜，我唔要 乌龟个龟。 男人嘅话应该叫做乜嘢啊？即系古话古文系咪都系叫闺蜜？ 内地有啲叫女闺蜜同埋 男闺蜜咯，系啊，即系其实女人嘅话可以揾男闺蜜系咪？咁而男人嘅话可以揾女闺蜜，系啊，我都 只要系闺蜜就我 OK 啦。系啊，即系咩都可以讲咯。 其实男女。可唔可以除咗闺蜜咧？ 你又想？ 你啊，咁我最好唔好啦。 咦？ 哇！ 我嘢啫嘛， 小心啲喎。 嘢啫嘛，嗱，记住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打电话嚟就可以参加我哋嘅钢铁礼让运动。 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十月四号港铁礼让运动二零二三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冇错，密切留意住今日吓十一点之后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登记，咁啊名额有限咧，咁要参加嘅话就要快手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涉及的案件，已经要求警方和证监会今日下午会见传媒交代事件。李家超说，因应虚拟资产的发展，政府的政策是要有有效监管制度，资讯发放要公开透明，亦都要重视投资者的教育。他說今次事件反映監管的重要性，包括必須投資在受監管有牌的交易平台，個人對虛擬資產和相關風險認識的重要性。他強調現時發牌制度是要保障投資者，證監會會監察市場的變化，確保投資者利益受到充分保障，當局亦都會大力推動投資者教育。杭州亚运会星期六开幕，下个月八号闭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五前往杭州出席第二日的亚运会开幕式，亦都会前往选手村和比赛现场为选手打气。李家超说，杭州亚运是国家第三次举办的亚运会，亦都是二十大召开之后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在中国举办的体育盛事。今次港队派出680名运动员，共960人的代表团，人数是历届最多。他相信香港运动员必定会全力发挥，为香港争光。李家超说，康文署由今个星期六起会在全港18区的36个康乐场地设立直播区，让市民为港队和国家队打气，亦都有商场会直播亚运赛事，而晚间的赛事亦都会响应香港夜缤纷，延长营业时间。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俄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双方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干扰。面对单边行径、霸权主义和阵营对抗的逆流抬头，中俄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通过继续加强战略协作，坚守真正的多边主义。拉夫罗夫就说，针对国际局势发生的复杂剧烈变化，俄中要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和王毅在讨论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指出，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的利益，特别是俄罗斯的参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尝试将会是徒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7点， 啱啱跳咗系报17930点，升0.91点，总成交金额27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1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58升4仙，腾讯控股310.4跌1.8，美团120元跌2元，融创中国2.95升1.5，联邦制药7.33跌8，京东集团118.6跌2.4，阿里巴巴84.5升3，恒生中国企业62.9升4仙，中国平安45.95跌2.5。港交所291.2，啱啱跳咗系报290.8，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7.79，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9，人民币7.29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3129点，系跌403点。港金报1802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79美元，卖出1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演艺学院。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慢车，龙尾喺君汇港。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讲到功夫咧，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功夫嘅，但系佢功夫喺佢行业里边，譬如呢个煮嘢好叻嘅，煮嘢嘅功夫好劲啦，咁样。 冲咖啡好叻嘅。 系啦，冲咖啡系好叻啦， 整面包好叻嘅。 咁咧有个日本嘅网民咧，佢就喺呢一个网上讨论区问大家啦：，喂，我有一样嘢咧会令我功夫全失，起码冇咗一半功夫。原来咧，佢话佢好怕咧，有人企喺佢侧边望住佢做嘢，无论嗰个系老细、同事咩人都好啦，即系佢总之咧有一种叫做 视唔可以俾人望住你 视觉公判视觉嘅畏惧啊、恐惧啊，唔知类似咁啦。 唔系嗰个视啊，笨蛋。 咁啊，帮下口啊嘛，咁唉唔开心啊。 过嚟，我同你出嚟咁，我帮你，我帮你。 咁唔知大家对呢样嘢有冇嗱？我谂我哋做呢行咧，多多少少冇乜嘅理论上啦吓、因为你企喺台上边，或者你当你表演嘅时候，根本上就个个都望住你啦。咁如果你好惊人望嘅，咁你点做 artist 啫？即系我。 但又趴下书包先，因为有个心理学理论咧，我系觉得系几 work 嘅，真系。佢系讲一个叫做。一個理論係講咩咧？社會心理學嘅、就係話咧，如果你嗰個 skill 啊，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功夫咧，係、你自己好有信心嘅話咧，如果有人喺度望住你咧，你係會比冇人望住你嘅時候會做得更加好嘅、但係相反，如果你個功夫係冇乜信心，啱啱學啊，唔係好熟咧，有人望住你就會有你頭先講嗰個效果啦、就會做得比。即係有人望住你嘅時候，比冇人望住你嘅時候就做得冇咁好嘅、 好，咁我就問啦，咁同佢中唔中意人哋望住佢嘅，有冇同呢個信心有冇關係啊？ 呢、這個 theory 就冇咁講嘅，但係就可能頭先嗰個就佢唔中意人哋望住佢。 佢甚至咁，佢話考試嘅時候咧，佢試過咧，明明自己識答，當個監考官咪巡嘅一路咁行，企咗佢側邊咧。佢直好似空咗一个脑袋咁样，即系佢好惊人哋咁样企喺度咁样望住佢做嘢。嗱，我又谂翻考车咧，嗱，平时你可能考车之前你咪学嘅，好有信心嘅。但系考牌官一坐咗喺度咧，不过可能嗰个有啲唔同嘅，考试系压力加埋嘅。 你嗰个系望住你啊嘛， 系啦，系啦， 唔系你考试啊嘛。都個心態有啲唔同， 有啲唔同。 馬老師你咧，我每朝早星期一二咁望住你講嘢， 情深款款。 我哋同一個麥噶嘛，因為 即係其實你講緊個就係人哋嘅眼光係咪？係啊，人哋嘅眼光，你睇咩人喎？ 啱啊！ 我又會覺得咁樣，一個你中意嘅人望住你，你又會對自己多啲信心喎。或者一個靚啲嘅人望住你，未必係你嘅另外一半，你亦都會覺得嘅就哇，成個人突然之間咧會有一啲 正能量， 唔知點乜嘢會做得好啲嘅喎，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 另外，如果係大師傅咧，你嘅心情又唔同噶啦， 係 啊， 會點啊？如果大師傅 你一係緊張， 一 係 就好想喺佢面前嗰度 show off， 係啦，表現俾佢睇。所以呢一樣嘢，我就覺得真係會睇下你咩人望住你嘅话，你都会有唔同嘅效果咯。同埋你对于自己嘅信心，就佢叫你有冇即够唔够信心嘅话，都会有影响咯。 唔怪之马老师星期一二把声特别好听噶，特别雄壮。 因为你望住， 因为望住佢， 系啊，冇错。 个原因只不过礼拜三、四、四、五你都唔翻， 系仲雄壮。 系咯，我正想讲你唔翻，其实佢仲好听啊。 马老师，你出嚟讲句公道说话， 好公道啦，央央代表我啦。 我直头系叫佢辩护律师啦，我仲使讲嘅，真系唔使钱我啦，帮你辩护。 嗰阵时咧，我翻嗰份工，但系嗰份工咧，我觉得所有打工嗰班人咧，其实有少少压力嘅，因为嗰个老细咧就坐喺成个 open plan 啦，坐喺中间，佢可以咧360度望晒所有人做紧啲乜嘢。咁我谂佢都系专登嘅，同埋咧嗰个感觉系好似 我即系一个世界中心点咁啊，系啊，中心点啊。 同埋每一个人拎文件去签咧，都要去到中间俾佢签。如果佢闹咧，就全部人都听到晒，好大压力嘅喺嗰度打工。马老师有冇试过？ 咁佢其实系你个老板嘅问题， 系啊， 系嘛？个老板好似冇乜信心啊，对啲员工啊嘛嘛。 我去你男朋友公司嗰间嗰个公司咧，咪日本人公司咯。 突然间我谂起我男朋友，几时有？ 你唔记得咗啦 ？Michael， 你仲未介绍俾我识，你仲好讲？ 嗰日本人嘅嗰间公司咧，又系咁嘅，好传统嘅，总之一排一排一排坐嘅，吓咁。 系同佢哋嘅职位有关嘅， 系 日本人应该 最前面有一个咧，就有个老闆咧，因為我哋係兩個單位嘅，咁佢係坐正喺嗰度。基本上咧，邊個遲到啊，乜乜乜佢都睇到，其實好大壓力。 係啊， 係啊，即係你諗。 如果你唔遲到嘅話，點解會有壓力啊？ 唔係即係咁講啊，譬如話阿楊楊入去廁所數住第四次， 即係就算 佢咁得閒咧， 就算佢唔數，你都會感覺有啲唔舒服。 係啊，即係有人望住你，嗰個感覺真係唔好。 覺得唔好嘅，特別我哋呢啲搞創作嘅院佬。 我只不過覺得，如果你會覺得成日都會有啲鬼鬼馬馬啊、衰衰格格嘅嘢嘅話，你先至會覺得人哋望住你啫。如果唔係嘅話，我真係覺得冇所謂。 唔係，我一定有嘅呢啲鬼鬼馬馬、衰衰格格。 大前提就係你自己人個問題，就係同佢坐喺邊度，同埋佢有冇啲餘光係咪好鋭利係冇關噶嘛？ 你有冇試過？ 我其實我翻 office 咧咁耐，我翻過一份正式嘅啫，就翻年半嘅嗰陣時喺大學畢業。嗰陣時咧，係咁樣嘅，我哋喺辦公室咧，我哋有嗰啲叫咩 partition，即係嗰啲間隔。 間隔。 咁老細就喺個課出嚟咧，就望唔到我哋嘅，所以有啲同事咧，有時可能打下機啊，做其他嘢咧，其實係老細係睇唔到嘅。但係咧，我差唔多臨走嘅時候咧，老細就話要改革嗰個坐法啦，就要咧將所有同事咧要。你幻想一個長方形嘅 office 全部同事就塊面望住埲牆，咁背脊就望 對住佢， 對住佢咯。咁大家係好唔中意呢一個座位嘅編排，佢就一致要推行呢個改革。最後就覺得就好似你背住老細間房啊嘛，你就成日都覺得啊，老細會突然間滲 佢就係想咁 去望住你， 我覺得佢就係想咁。係 啦，咁亦都嗰啲同事平時打機啊、鬼鬼馬馬嗰啲咧就 收曬啦。 咁咪係咯，其實佢做呢一個行徑都已經知道嘅就係、是，之前就因為見得你太過離譜。 不過我覺得 係 要睇個行業，即係譬如頭先阿馬老師講得啱，我覺得如果做藝術啊、做創作嗰啲咧，真係唔可以咁 rigid， 唔應該咁管佢，係啊，管住佢。 即係中意啲咩著拖鞋翻工啊，成個睡衣啊，隔日個睡袋你中意又瞓下先啊， 嚇咩工啊？ 有 唔係啊？你有㗎，有㗎，有一個就 G 字頭嘅嗰間咧，你知唔知佢嗰啲係好好㗎，佢係成個好大嗰個 area 啦，好似有個 conference room 咁樣啦。我好中意佢嗰啲擺法嘅就係乜嘢咧？全部掉曬好多啲 bean bag 喺度，係啦。但係你想去做嘢嘅時候咧，你就攞埋係啦。就你攞埋你自己個 computer， 你坐喺度，跟住你見到好多人，其實佢喺度做緊嘢㗎。即係我覺得佢就係，如果你係係做嘢嘅，你唔使要佢坐喺佢自己個位嗰度，佢都會 做 嘢 嘅。做得好 交到俾你咪得。 反為咧，你咧係牛金眼及住佢咧，佢可能做緊嘢，但可能佢其實寫啲無聊嘢 㗎咋。我其實咧依家都係啊，我喺屋企咧我係。坐喺 sofa 嗰度嚟寫劇本嘅， 好方便啊嘛！而家 唔中意 坐喺書台度 啊 嘛， 我都係， 因為我覺得好 free 嘅。 我唔係，我中意寫喺書台， 即係你 坐喺書台嘅， 正正經經 擺曬啲嘢咁樣啦，係啦，咁就話俾佢 筆啊， 有啲 所謂叫做起個壇啊， 因為佢真係揾筆寫噶嘛。我同你唔係啊嘛， 要起個壇，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嘢就擺曬喺度。 佢嗰個咧就好難喺一啲牀啊或者 sofa 寫，因為佢真係張台，有張台 嚟啊 ，coffee shop 嘅啫。嗱，我其實我都好少。要寫嘢依家，但我通常啊，我練劇本啊，或者即係有時要練啲 script 咧，我係有個特別嘅。嘅做法嘅，我中意一路行一路讀， 我都 係， 我 行住街讀，或者行住山做嘅。咁但係咧，有啲人會覺得我傻，一開始咧做咩住講嘢，呢個咪傻傻地，即係有時 或者撞邪。 我就會我發完嗰個方法啦，我就戴住個 AirPod， 隻手攞住個電話，咁就扮同一人傾電話，但係其實噏緊對白，我噏緊台詞咯。但我發覺呢個一路行一路讀係會好啲 喎。係啊，有啲人係要咁樣，要朗讀出嚟，佢如果聽到自己把聲咧，佢先至會加深佢自己嘅記憶啊嘛。係啊。 坐喺度练对白啊！ 我都唔得噶，有啲人可以默念噶嘛， 默念都 唔可以 噶， 我哋要读出嚟噶。 系啊， 如果唔系我入唔到脑。 我细个读书都系要读出声， 系咪？ 系啊， 系啊，你要听翻自己把声嘅时候，你先会记得噶嘛。系啊， 嗰时候记得中大哥教咧，即系我哋啲后辈啦，每日读报纸都系一个好啲嘅练习，即系读你嗰啲嘅声量啦、咬字啦咁样。 咬埋个咩啊？酒樽盖啊嘛。 咬住个酒樽盖。 咬住个酒樽塞啊，嗰啲咧木塞咧， 咬 听过。 摆啲波子落去。 哇！我未听过， 咁 好 危险 喎，真系啊！咪有睇有一套電影，佢講緊有一個皇帝，佢講嘢講得唔好噶嘛，跟住佢就係要用一啲即係擺啲嘢，擺啲波子落去嘅話，等佢有啲發音，佢可以出到嚟啊嘛。 咁你有冇聽過咧？ 好耐之前幫我講緊。 日本有啲公司咧，要訓練啲人笑係咬筷子啊，因為筷子咧你咪咬住，你咪要露齒嘅，佢就教嗰啲人咩嘅笑容叫做最正式咧，就係好似唔知咬住啲筷子笑咁樣，咁樣露出嗰個牙齒咯，即係要笑要露齒咁樣。 就咁嘅，如果你话讲紧话要露齿嘅话，亦都有要露几多只牙齿嘅， 唔系呀， 咁复杂。 咁 幾隻嘅？四隻。 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嘅話，其實你有呢啲咁嘅儀態班嘅話，佢會教你嘅。你要點樣笑啦？咁先至為之嘅就係最靚嘅啫。幾多隻牙齒啊？ 四隻。 估 三隻。 係。 三隻點露啊？你露一次俾我睇。 佢崩咗一隻，因為佢崩咗。 你露一次俾我睇，三隻牙齒。 對唔住，我無恥。 哇哇， 得我敗。 我都接受。我覺得上排六隻，下排四隻。 咁多 多咩？ 咁多 一蝦咩？唔知喎、 啊，其實如果你一路，如果你笑得大咧，就唔止四隻噶啦。 其實係啊，我而家箍緊牙啊，所以我都做唔到。 OK， 其實最好嘅話咧係露八隻牙齒， 上四下四， 上四下四， 上四下四， 係啊，咁樣咧就為之咧就最靚啊，笑容係啊，係啊，係幾好 啊。下次你試下，下次你 對十月四號表演呢個上四下四先， 做咩啫？一齊表演啊！你都要表演噶， 你做咩嘔自己嘅笑 啊？不如咁樣啊，你露上四，我露下四。 加埋 好 吓 人， 加埋就 系就继续无耻， 系马老师就变无耻。咩？大佬你咩耻？ 你点露？ 我不耻。 上四下四嗰只露法系沙华嚟噶。 最紧要露咩？露智齿。 智慧齿，智慧齿。同埋你有冇听过以前咧？嗰啲人教人行路顶本书啊，即系呢个可能嗰啲 model 咧就系会，但我唔知道其实真系得唔得嘅，顶住本书咁行咧，如果唔跌。咁你可以有個叫儀態， 係得嘅，係要嘅，係要嘅，因為要你挺直，一定要嘅，嚇，一定要嘅。咁但係仲有隻腳咯，同埋你行嗰個款啊。 我真係要學啦， 要學噶，全部所有嘢都要學噶。女仔仲慘，因為要訓練乜嘢咧？著高踭鞋，仲要係著嘅就係嗰啲叫做 係高踭， 唔係係七寸嘅高踭鞋啊。 七寸 係啊，因為真係好多時候你會見到佢喺 catwalk 會咩㗎？係 啦，啱啊。 會其實 跌低行 catwalk 嗰時， 其實好好睇嘅。好似你今朝睇唔少喎。 我琴日都有分享過啦，即係我喺度諗，即係我喺度話，哇！即係有個 model 嘅女仔好高挑嘅，真係啲身形好好嘅。我話哇，行得好好。我想我全場嗰一場 show 最好嗰個 model 就係佢。 點解你覺得佢好啊？ 佢咧只腳咧好似我盡量描述啦，好似只馬咧喺表演緊嗰啲 你啱啦， 馬蹄術咁樣花步， 係啦， 踢下踢下踢 馬嘅花步， 同埋佢有力噶，有力跟住個音樂嘅節奏一下一下咁啊！行到最尾，我諗佢大概行咗一個圈咁樣啦，去到最後十米 就冇力啦， 撲咗喺度， 真係啊， 真係撲咗喺度。佢就係佢點咧？佢我睇翻個，因為我錄低一個 video， 佢真係左腳踢右腳，佢哋扶鬆咗少少，一嘢撲咗。不過好足， 好似你啊， 佢扶咗我地下，但係即刻佢用一秒即刻上翻嚟，冇事，冇嘢發生。你睇到好專業。 啲專業啊， 啲馬老師都有啲咁嘅，其實冇事， 佢梗係啦， 我馬老師冇事，佢冇事， 因為佢係馬腳嚟啊嘛， 露出馬腳， 係傾親馬腳啊。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All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ir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Till the day I die, she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But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She. 要礼让，乘客要点做？计我小羊羊话，放低个背囊，拎到 like 啊！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十月四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午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要留的人不会走，要走的人不要留。人开心就笑，伤心就喊，心情唔好嘅时候瞓一觉。对我好嘅人我要记住，憎我嘅人咪唔好睬佢咯。人活着唔使讨边个嘅欢心。相处唔到就唔好勉强，唔好自找烦恼。人活着唔好咁攰。最好嘅关系唔系有讲唔完嘅话，聊不完的天，而系就算冇嘢讲都唔会觉得尴尬，就算冇新鲜嘅话题都唔会觉得无聊。真正嘅朋友聚喺一齐，唔系为咗完成咩事或者去咩地方，只系想喜欢互相陪伴啫。当佢犯错嘅时候，你会闹佢。之后企喺佢嗰边，当你喊嘅时候，佢唔会叫你收声，只系拍拍你嘅膊头，陪喺你身边。当佢跌倒嘅时候，你唔会喺背后笑佢，而会伸咗手拉佢起身。你开心嘅时候，佢会由衷戥你开心。你哋喜欢留喺对方身边，唔系因为觉得对方好完美而系知道无论自己或者对方点样唔完美，都会系好朋友。喺好朋友面前，总系唔系太聪明。其实因为信任，知道在他身边可以安心做回自己，无需要伪装。世界总是很复杂的，人和人之间难免有摩擦，所以更加要珍惜那些重视彼此情谊的人。不用学会讲最好听的说话，不用吸得最多，要真诚相对已经足够了。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有些人你以为会留低，原来佢只系经过；有啲人你以为佢会路过咩？停留得比边个都要耐；有啲人你以为好嘅，最后发觉系唔好；有啲最开始嘅时候以为错嘅，最后就成为你嘅身边最好嘅知己。我哋冇办法知道自己会遇见咩人，或者会停留几耐。好好过每一天，好好对待每一个人，边个系朋友，最后你都会知道。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If the sky 嘅呢首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早阵时间快到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翻嚟呢个钟头咧就接你嘅电话18723888。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二个钟头，未开始我哋嘅环节之前咧，首先讲讲呢个10月4日就系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 好紧张啊！ 系啦，2:30至3:30，地点就系港铁何文田站。 何文田 专车大堂。今日咧，我哋嘅名额有25位朋友，但系每一位可以大多个朋友，即系今日咧又起码有50个人可以得到呢个名额嘅。 系啦，有25个嘅名额嘅话，而每一个人我哋派2张飞啊，吓，呢个就系入场嘅名额嘅。不过咧，请注意嘅就系，如果系登记嘅朋友嘅话，你嘅身份证号码只可以登记一次。 哦，即系佢阵间打电话嚟，我哋有同事就问佢问题， 冇错， 答中问题 系而家我哋问佢问题，咁啊打通我哋嘅电话嘅话咧，就答中咗个问题。之后咧就即刻可以抄低你嘅身份证嘅号码， 冇错， 系啦。咁每人嘅话就会有2张。 咁啊，我哋嘅粉丝快啲打电话嚟啦！ 问题系， 我想见到你。 问题系， 到底系 问题？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喺边个港铁站举行咧？ 我知。 快啲打电话嚟啦！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Dr. Murphy， 早晨啊！ 早晨啊，孖宝兄弟，小强哥，小杨杨， 最最 同埋 Michael， 你好 啊！ 陈 Murphy， 你叫孖宝兄弟，我觉得我即刻冇咗自尊， 真系啊， 唔系啩？你咁讲， 大眉不分先后， 情何以堪咧？你咁讲， 唔好咁啦， 我不嬲都冇自尊， 小情侣就开心啲啦。 咁今日咧， 你想同佢组成小情侣系咪 ？Why not？ OK， 成全你。 咁我想问下大家，你细个嘅时候咧，中唔中意洗厕所嘅？ 洗厕所， 唔中意， 咁边个负责洗厕所噶？你洗 冇人洗咯， 阿爸阿妈咯，冇噶。 咁呢家咧？咁呢家你 而家我洗， 我好中意洗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一次，系啊，一定要噶。 擦到佢干干净净咧，好开心。 系啊，跟住喺里面度食碗面系咪？ 又去食碗面， 证明佢干净。证明佢干净， 好食面。 系咁啊！日本咧以前咧有个女歌手做一首歌咧叫《厕所女神》，点解咧就系纪念自己嘅婆婆，细个住嘅同婆婆一齐住啊嘛。咁咧最憎就系洗厕所噶啦。咁有一日咧，婆婆灵机一触，同个孙女讲话：你咩厕所入边咧住咗个好靓嘅厕所女神啊！即系你每一日咧好用心去清洁嘅话咧，你大个咗咧，点解厕所女神咁靓噶啦？咁呢个女仔咧出去诶，本来住喺乡下嘅，咁大个咗咧就出嚟东京打工啦，咁啊入娱乐圈，咁啊成长嘅时候咧好反叛，因为结果咧就同婆婆关系变得恶化，咁啊最尾一日咧就婆婆离开啦，去医院探佢嘅时候咧就同佢 say goodbye。咁於是咧，就有一首歌去紀念婆婆啦，叫《廁所女神》。 哦， 咁啊，廁所大家都唔中意噶啦。咁我想問，你有冇見過街邊嘅人咧去清潔地方啦、清潔廁所啦、清潔街道咧？ 有 感覺係點嘅？你見到人好用心去清潔啊！ 我見佢哋好用心， 好欣賞佢咯， 係啊， 係啊，好多謝佢咯，好感恩咯。其实佢哋系默默地去做呢啲咁嘅嘢，先可以令到我哋嘅市容咁清洁啫嘛。 其实除咗清洁之外咧，我见到有啲叔叔咧，譬如厕所佢咪长期坐喺度嘅。 系啊， 反而有啲我觉得佢嗰啲好惨，因为冇嘢做啊嘛。嗱，清洁都做嘅，落手落脚做啊嘛。好多就咁坐喺度咧，佢就系等时间过咯。 系，同埋有时个工作环境咧都唔系好理想，有时啲食饭都喺厕所。 系啊， 厌恶性嘅工作咯，就系人哋唔做。 日本咧，東京咧，要請啲世界級嘅建築大師咧，整個好靚嘅廁所，你會上網見到啊？ 有啊！ 哇，人格到咧！ 同埋佢唔單止係外表係好好咧，你裡面嘅話，你都係發覺嘅啫，佢都係一流嘅。因為嘅就係我最近一次去日本啦，你發覺嘅就係，就算係公廁都好，佢哋都有暖板嘅。 系啊， 个厕板都系暖嘅，所以其实佢做呢一样嘢嘅话，你都会见到嘅就系佢对每一个去用公厕嘅人都好细心， 好细心， 干净到不得了，同埋有流水声咯， 系啊，有雀仔声噶嘛，系啊， 系 啊，去得好畅快，好舒服， 系啊，佢令到你 成個體驗咧， 又唔使尷尬。 係唔係尷唔尷尬？哦，係冇錯， 係 啦，係嗰啲聲，所以佢用嗰啲雀仔聲嚟去冚住你嗰啲聲，冇錯， 好細心， 好細心。 咁但係整到咁靚咧，知唔知咧？日本面對另一個挑戰就係啲廁所咁靚，但係長遠落去點樣令到啲市民咧用得乾乾淨淨咧？咁、結果咧就好聰明，佢邀請咗一個德國嘅導演咧拍到電影，係關於廁所工作嘅公公嗰啲伯伯，就成套戲帶出就係佢每日清潔咧點樣用心去清潔，希望啲人睇完之後你改觀。對清潔的時候要尊重，同埋用洗手間時候要乾乾淨淨。 係因為抌咗咁多心機、咁多時間，可你冇理由整污糟曬佢噶嘛。 係啊，咁不如聽聽今日嘅聽眾佢哋嘅分享啦。 各位主持人，我叫小玲啊，我係一個讀緊小學五年班嘅學生。上星期咧病咗唔舒服啊，所以我留喺屋企度聽你哋嘅節目咯。在点唱的环节呢，听到有一位妈妈好不好意思这样分享自己的工作。其实呢，我妈咪呢跟她一样都是做清洁工人的。我想话给那位妈妈听，是不需要介意人家怎样看自己的工作的。我试过有一天放学帮妈妈在街边那里执垃圾，我被同学见到。起初呢，我都有啲担心同埋尴尬嘅，我唔知道个同学会点样睇我喎。点知嗰个同学啊，仲走埋嚟啊，帮我手呢同妈妈推垃圾车啊。嗰个同学呢喺读隔离班嘅，而家成为咗我个好朋友啦。我哋仲话一齐呢要俾心机读书，将来呢要读一个好嘅中学，然后呢要考入大学，将来赚到钱嘅话要好好咁样照顾屋企人啊。我写呢一封信系想鼓励嗰位妈妈，同佢讲你好叻啊，能够自力更生，仲有啊，照顾到自己嘅屋企人啊，我好欣赏你啊。 好有意思啊！今日呢一封信吓， 好好啊，好靓女啊， 系啊， 佢咪带住问题问我哋，而系纯粹分享鼓励翻上个礼拜嘅听众。个听众咧就系做一啲清洁嘅工作啦。咁我想问大家，你细个时候咧成长嘅时候咧，有冇啲经历都曾经觉得，哎呀，都好自卑，自己比下去啊，觉得同人比咧，自己觉得唔开心嘅。 我有 咩经历？ 我觉得我自己个小腿好肥。 你又好老实喎，讲出我有。 小腿好粗嘅嗰时候，所以咧成日俾人成日俾人笑噶，咁所以我就会好自卑，因为你冇办法可以遮到噶啦，你翻学你着校服裙啊嘛，因为我俾人笑啊，都冇用嘅，遮唔到嘅，仲肥嘅，咁所以就成日俾人哋笑咯，系啊。 咁你有冇试过俾爸爸妈妈用藤条打底嘅翻学咧，着冷衫翻学遮住啲藤条印啊？ 冇睇， 冇睇啊！个个都有喎，细个时候咧，明明夏天会着单衫， 而家都系。 佢话系专登打到你咁样嘅话， 系啊，俾人睇 啊， 俾 死 啊！ 其实咧，嗱，小腿系啦，体型都系嘅，体型即系嗰个成个 身高、 身长、身高 啊。 我又细粒嘛，咁经常我哋一定坐第一行，阿马老师一定系坐最尾个行，我谂上堂 成 系啊，系啊，但系高就高就 高 自 卑 啦，高都 自卑， 自卑， 因为 觉得同人唔同， 因为我觉得。永远就是最后最尾， 是不是惩罚你是吗？ 是啊，即是我觉得好像没人理咁样，我好羡慕坐第一个位老师见到，然后又派宝俾你。我哋呢啲咧边疆但丁位 大嘅同学， 真系啊，发票去到边疆啊， 放逐系咪？ 系啊，你谂下，好难受啊，即系同埋啲人望你咧，永远望到最后咧，即系最衰最曳嗰啲就系高 嘅 啦，系啊。 呢样嘢都几得意啊 ，Dr. Matthew 吓，我哋以为嘅就可能生得矮细啲嘅就以为系高大嘅就会系啊会好啲啦，但原来高大嘅都会 都 系啊， 都 难讲。 所以都有啲啦，人 小 人睇我好，你睇我好咯。 嗱， 我 靓仔都 系 妇女系咪？ 我细个嘅时候咧， 我画翻你 自卑，好自卑。 我冇讲过。嗱，我有一个都自卑嘅位就系咧，我细细个鼻敏感好严重嘅。咁鼻敏感严重嘅后果就系咩咧？就日日翻学咧，个黑眼圈都好大。黑眼圈系啲同学仔话：，哇，你做咩事啊？你系十日冇瞓觉啫，系好严重嘅。所以我而家大个咗就出嚟做嘢，就点咧？又要做运动啦，成日晒太阳啦，同埋戒饮冻嘢。好嗰时候好中意饮冻嘢，又夜瞓觉。 黑眼圈係勁大個嘅。 你曬黑啲， 係、哦、啊，但嗰時冇呢啲啊，細細個。 喂，同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其他學校有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成績去分班啊。咁於是咧，俾人分咗去某一班咧，你會覺得，唉、啊，我都屬於嗰啲羅底橙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呢一班就係最差嘅。 最差， 你會唔會嗰一班咧最好嘅？咁於是你入嗰班咧，基本上你嘅自尊心，誒、嗰、那個叫自卑感咧，已經 強大咗啦， 擺唔甩啦。係 啊， 係、 嗯、 啊。 咁你咩時應該冇咧？ 我有啊，想講就講去讀書，我細。个小学咧读中文小学嘅，咁咧派咗中学咧一间英文学校啦。我记得前边嘅大叔个老师闹爆我，跟住罚我出门喺屋企。我觉得好丑、 哦。中学啊， 系啊，咁我丑咩咧？我唔系丑，觉得自己俾人闹、嗯。我系好丑得丑就系佢用英文闹我，我唔知佢闹乜嘢啊。 喂，唔知就 好 丑 啊！佢闹我成头嘅，佢讲咩嘢又唔明讲乜嘢。 但系佢赶你出去，你啊自己 知啊，都系植物身体语言噶嘛。点都记得明系咪啊？咁我记得细个时候咧，又我记得 form one、form two 啦，一次作文，咁啊唔知老师咧问啲同学话，边个借个用英文讲嘅 eraser， 跟住咩 eraser， 跟住同学即刻跑出去攞个擦纸巾俾老师，跟住吓，呢个 eraser 都咪 rubber 咩 ？eraser 点样算啊？咁我发觉吓，点解啲人咁叻嘅啲英文？咁啊作文嘅时候咧，人哋上英文堂两堂作文啊嘛，我做完第一堂都系仲做紧第一段，我隔篱同学。成篇作文作晒，我问点解做得咁快嘅？佢话我系 点解你做得咁慢嘅？ 系啊，咁啊，佢又乜乜应我？佢就系话我上个暑假咧，啱啱去完美国探我 pen friend 啫嘛，嗰边作文系写 pen friend。我心谂你探你嘅 pen friend， 你唔单止平时写，仲写 pen friend， 你面对面仲要用英文讲嘢，觉得 好叻啊！ 系、哎、啊，咁就系变咗绝症。我好差咯，即系越叻嘅人就变得我比下去，我觉得 会有呢种感觉噶，系啊。 其实由细到大，我哋都会同好多人比较， 系啊， 屋企人又要同屋企人比较， 出嚟做嘢同同事比较嗰样嘢， 同学比较。 咁所以阿玲就话好叻女咯，所以细个时咧，佢冇因为爸爸妈妈嘅工作啊、成长环境咧，觉得自己睇唔起自己嘅。咁、我想问，自尊感同埋自信心有咩分别咧？ 嗯。 自信心 系咪要有自尊感先至有自信心？ 唔多嘅地方咧，都系 overlap 嘅，共通嘅。我觉得自己有系啦，自尊感同自信咧、有啲地方有啲类似啦。咁、个分别喺边度？自信心系信啲乜嘢？ 嗱，我觉得啊，如果用英文嘅去睇，会好似容易啲嘅。自信心因为 confidence 啊嘛，我都系对外嘅，即系对一啲做嘅事情啊，你有冇自信？系啦，譬如你做嘢有冇自信啊？你唱歌有冇自信啊？但系自尊感咧系对内嘅。英文是 self-esteem 话、你对自己点样睇自己？ 嗯，系啊，即系话自信心咧，对自己嘅 confidence 啊、我自己嘅能力咯，我信我自己呢样嘢叻嘅，我信我英文好嘅，我信我唱歌叻嘅，系关于能力啊嘛。但系自尊感就同能力咧未必有直接关系，就系无论我成功又好，我失败都好啦，我觉得我有价值噶。我唔会睇唔起自己，一个 sense of self worth， 咁呢个就系小玲好好啊，就系冇介意妈妈爸爸做啲咩工作都好啦。我觉得每样工作你系都值得尊重嘅，一份自尊感喺度。 咁、有自尊感嘅人系咪某啲时候都会冇自信心啊？因为可能嗰样佢唔熟啦，或者未做过啦，或者第一次做啦，等等，会唔会噶？ 系 啊，某啲地方我觉得冇信心，但系调翻转，我唔会睇唔起自己咯。就算我冇能力， 只不过今次我可能信心唔够咁样解啫。哦，明白。自尊同埋呢个自信心，其实有时候我记得嗰时读书咧，有样嘢都会令到我咧有少自卑，我唔知大家会唔会见到人哋个条件咧好啲啊？例如话佢翻嚟咧系坐私家车啦，我就行到四下啦，行嗰条斜路啦，嗰、那个学校，又或者咧知道佢有补习啊，补习老师啦，又或者佢用个笔袋都靓啲啦，你会觉得哇，佢个条件好好、 啊、 喎。 会啊，头先我哋讲个同学咪咧，哇，啲咩咁叻嘅咧，最仔细就系每日翻学咧坐私家车，有司机接送噶、啊。英文又叻，读书又叻，会考放榜考九科八个 A 一个 B， 哇！ 仲要系又靓仔，网球又叻，哇！真系冇得比喎！你话点啊，大佬？即系读书又叻， 赢晒， 赢晒冇得输。 但我想问，而家佢点咧？ 调翻转，哎，咁我调翻转，但系过咗之后，你发觉，哎，我都好感恩，就系一样嘢咧，终于发觉叻过佢啦。点解咧？就系佢事好有成嘅，太太都好幸福。不过有一日，佢打咗个信息俾我，喂 ，Matthew。我个女女咧一发脾气啊，点样处理啊？佢做咗爸爸之后，发觉 向你请教啦， 唔识得点样处理自己小朋友啲脾气情绪，觉得我需要个位咧去帮到你咧。 以前求你成功感啊，终于赢翻次啦！ 系啊， 好嘢， 好嘢。 像在变下，在变过，静静地变过，劝我别太过，看欲望或太多，更要学晚风再掠过，现在会发生。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五率团前往杭州，出席星期六举行的杭州亚运开幕式。代表团成员包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黄德森等。李家超将会到访亚运村出席中国香港代表团升旗仪式，并且与运动员见面，了解备战情况。他亦都会观赏亚运会赛事，为参赛的香港运动员打气。李家超说，康文署由星期六起在全港18区的36个康乐场地设立直播区，让市民为港队和国家队打气，亦都有商场会直播亚运赛事，而晚间的赛事亦都会响应香港夜缤纷，延长营业时间。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年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非常重视区议会的投票安排，正是积极筹办，当有整体安排会作大量宣传，适时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有关庙街、食物销售牌照以及小贩管理制度，他说香港夜缤纷活动是多元而且不断更新具吸引力的成功元素，不论关于庙街或者其他措施的意见都会认真考虑。另外，有政商界人士希望政府可以在楼市措施方面设立或者减辣。李家超说，在施政报告的咨询过程之中是收到很多意见，政府会细心研究所有意见和认真处理。乐施会发表最新香港贫穷状况报告，分析政府统计处数据，发现今年第一季度的香港整体贫穷率是 20%， 超过136万人处于贫穷状态。疫情前后的贫富差距由2019年的 34.3 倍扩大至到今年第一季的 57.7 倍。 乐视会话系今年第一季最贫穷一成住户嘅家庭月入中位数只有2300元，较疫情之前大跌超过1/3。相反，最富裕嘅一成住户家庭月入中位数达到132600元，较2019年上升超过一成。另外，在職貧窮問題仍然存在，今年第一季有近210000人即使有工作但是依然貧窮，近60%在職貧窮人士都有全職工作。按行業分析，在職貧窮比例最高的是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有可信證據表明印度政府特工與加國境內石克教領袖被殺事件有關。他說加拿大安全情報部門掌握充分證據，強調任何外國政府參與在加拿大領土謀殺加拿大公民的行為都是侵犯加拿大主權，是不可接受。外長趙美蘭其後宣布驅逐印度駐加拿大情報機構負責人。印度外交部反驳加拿大政府的指控荒谬而且有动机，重申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坚定致力于法治。尼贾尔今年六月揸车离开位于卑斯省一间清真寺时被人开枪打死，尼贾尔被印度政府通缉，指他发动石克族独立运动，策划在旁车普邦发动袭击，他本人否认指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5点，系升24点，总成交金额38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6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6升6仙，腾讯控股311.8跌4毫，美团120.4跌1.6。恒生中国企业63.04是升1.8，阿里巴巴84.7升4毫，京东集团118.7跌2.3，融创中国2.94升1.4，中国平安46.15跌5仙，联邦制药7.23是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77，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8，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3,197点，跌335点。港金报18,015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美元，卖出19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狮隧入口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咁龙尾系去到新光中心。而沙头角公路和坑段咧系有交通意外，沙头角公路近住坳下村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康庄道往红隧咧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需要封闭。公主道过海方面啊，龙尾咧系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 而干诺道中往上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的，咁龙尾接近下角道近住海富中心，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是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佐敦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往红磡方向近连翔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另外受到较早前暴雨影响，以下路段咧都系仲系需要封闭噶，咁包括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嘅全线，同埋赤柱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荃湾惠泉路惠泉体育馆去石围角、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马鞍山路恒安村沙田方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小蚝湾机场方向、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同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解要付啲代价？ 唔做犯法嘅事， 要木头要命。定系你白宝子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淮，今次可唔可以救翻牧童，又保住自己白宝子嘅身份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我是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嘅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嘅环境。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嘅风骚快活人，未继续我环节之前咧，首先交代一下先啦。港铁礼用问到2023启动礼，今日接嘅电话名额经已满晒啦。我头先问咧接电话嘅靓妈，佢只系讲两个字：好爆，好爆，好多电话。唔该晒， 好啦。 不过 之后仲有想要多啲， 系啦。如果有人 星期四， 星期四打唔到，星期四，记住今个星期四。 真话佢未攞到啊！ 系啊，阿梅都系， 阿方又话， 阿吴方好多话唔攞唔到啊！咁所以星期四 死我啦，早啲打电话嚟啊！礼拜四9月21号， 冇错。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继续我哋今日讲 self esteem 自尊， 我哋翻翻嚟啦。小样样，心理学家咧讲自尊感咧，包括啲咩嘢咧？ 系啦，嗱，心理学家呢个 Dr. Michelle Boba 咧就提出咗自尊咧分咗唔同范畴嘅，包括咧就有个叫做自尊五感啊，即系有五大方向嘅，咁可以一齐讨论下啦。嗱，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安全感啊。咁啊，即系英文就 security 啦，即系你嘅身心灵觉得舒唔舒服咧，有冇一种受保护嘅感觉咧？有冇一啲值得信赖嘅朋友啊、家人咧？或者你对于一啲未知嘅未来，你都唔会觉得紧张同埋担忧嘅？ 嗯，担忧。 唔 擔憂。等於喺個陌生環境咧，譬如我試過，譬如上啲 training， 如果啲人係唔識嘅時候咧，我發覺第一次上堂咧，我發覺啊，好似冇乜安全感嘅喎。咁、我發覺嗰剎那咧，發覺啊，係咪自尊感比較低啲咧？點解咧？就係、是、好似要保護自己咯。對啲陌生人唔識嘅時候咧、我冇咁容易咧去表達自己啲諗法想法。冇太好啦，可以 be myself， 咩情況都可以綁翻自己嘅感受啊，自己嘅諗法。 我又未必係 be myself。如果喺嗰啲我唔識嘅人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我會嘗試嘅就係會打開話夾子，係啦、會同佢傾偈咯，係啊，嗰、個都唔係自己嚟嘅其實。是啊、 但 是 你不介意將自己的嘢分享啊，表達出嚟。 係啦、我就會問佢，跟住嘅就係大家會有一個溝通咯。 好好啊。不過都係咪睇人生唔同階段？因為我自己覺得啊，我嗰陣時啱啱畢業啊，個安全感可能係會低啲，因為你對你未來嘅工作方向啊，或者你就算入咗嗰一個行業，你又唔知道你有可以做到幾多嘢啊，嗰啲機會幾時到啊？咁呢一個嗰陣時嘅安全感，即係我廿零歲出頭嘅時候會。低啲嘅安全感， 嗰、那個係咪安全感啊？其實 係啊，因為你對未來你會有擔 憂 啊、 憂慮啊、 緊張啊，成日 發生咩嘢？係 啊， 我記得有一次咧，喺個即係啱出嚟做嘢咧，喺一間公司咧，本來即係覺得自己啱入間公司好有安全感嘅，同埋即係好想俾心佢做，點知有一日咧目睹咧另一個同我同樣職級嘅咧，被即日炒咗喎。咁我第一次見到有人俾人炒同埋執嘢走嗰啲感覺咧、突然之間咧。好驚啊！覺得我原來會咁喎，依間公司即係即炒喎，咁啦，從此就覺得原來工作都原來有啲 insecurity 嘅感覺。 係啊，工作都有 insecurity 啦。咁第二個成分咧就係乜嘢？ 第二個成分就係獨特感啊！即係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獨特嘅人啦？你知唔知自己嘅價值喺邊度啦？你知唔知道自己喺現實入邊、你朋友入邊、你個群體入邊、你嘅角色、你嘅你嘅能力嘅位置喺邊度啦？ 清晰， 好清晰。 我都知啊， 你都知啊。 我覺得我係喺一班人係冇錯， 係 啦，係啦，因為屋企人都係咁樣嘅。我試過就係我過咗身嘅爸爸，佢有一次佢打電話同我講，佢就話你記住一定要翻嚟食飯。我點解啊？佢話有你喺度嘅話咧，氣氛唔同嘅。係 啊， 我都係呢個角色。 真係啊！ 你做乜打冷震嘅？ 佢成日觉得自尊低咗， 佢冇乜自信心啊！ 我听你讲乜嘢？ 系咩啊？ 佢个底下去， 系啦，就系、是、同佢做孖宝兄弟， 系咪啊？你明啊？ 你嘅自尊梗唔会俾人打低嘅， 我梗唔会咯，有佢 大把，大把， 系啊！ 哦，你哋讲吓， 因为第三，你系啦，你有冇？ 你有冇独特感？ 我覺得自己都是一個氣氛的搞手嚟嘅，譬如讀書的時候咧，嗰啲船隊啊，邊慶祝生日啊，買禮物啊，嗰啲全部都是我自己搞。 係啊，再去旅行又是我自己負責啊，安排曬嘅，好開心㗎。 哦， 係 啊。 譬如話過年啦，成屋企人啊，堂兄弟咁樣出嚟咧，我試過有一年咧，我就一人買咗張六合彩。即係食完飯，咁諗住又利是封啦，咁啊又中六合彩，咁大家都好開心嘅。咁我啊最開心，因為我贏咗唔知廿蚊， 幾衰啊你！人哋全部冇，即係你買個希望俾大家。 係啊，即係我覺得啊幾開心啊！如果你入廿蚊，咁咪得廿蚊咯。咁但係因為咧， 你會諗呢啲嘢嚟去令到大家氣氛再好啲。 當晚係大家會搞豬啊，咁啊對住個電視，大家好興奮，咁啊縱使即係貪玩咁樣，但我覺得係幾 開心。係啊，我哋會諗呢啲嘢噶。嗱，我唔知道其實我分唔到呢樣係咪我職業。病啊！因為我喺屋企，就算係咧對住屋企人都好咧，靜曬咧，我會揾嘢講噶，我唔可以嗲誒。 做關電腦， 好好啊！ 咁我諗起我自己啊，細佬類似咧，應該冇你咁強嘅，就係少少創意啦。一次有個神父咧生日，咁我同佢慶祝大教啦。呢個神父咧就一年先打一次麻雀嘅啫，就新年同啲教友係唔計錢嘅，輸咗就請食雪糕啦。咁我諗起啊，啲咩特別嘅禮物咧，乜都收過啦個神父。於是咧諗起啊，有個朋友咧，佢開麻雀鋪嘅，於是咧整副麻雀咧變曬做聖人。Mother Teresa， 跟住聖 Francis， 專登做㗎， 係啊，專登做中法百變嘅信望愛咯，東南西北咧變做嗰四部福音咯。咁啊，成個打開嘅時候，嚇全部變曬聖人，跟住就有聖經嘅金句有咩？你唔應該為未來擔心，因為上主咧要照顧麻雀都照顧到啦。佢話呢個鬼覺得， 但係打唔打到？ 打到就打到，即係打到。 係啊。 有冇整一句嗱？你唔好做牌啊！ 我哋嗰陣時咧打麻雀咧唔開鼓住嘅，要同阿神父坐低咧開始打麻雀啦，都係揭開牌四就嚇，點會咁樣嘅？全部變曬聖人，咁啊就好開心 啊！碰你個身， 創意， 我碰你嘅愛， 碰你 我想你個愛， 我想幹啊！你個白蛋， 好特別， 好 特別。 除咗我哋所講嘅獨特感之外咧， 哦，即係就係個 affiliation 啊，聯繫感啊，呢個容易啲明白嘅，即係講你嘅同人哋嘅社交能力啦，喺人際關係方面，你同人哋會唔會可以建立到一個良好嘅關係啦？通常俾人哋會唔會俾人接納啊、欣賞啊、認同咧？ 有啊， 我會啊， 係啊，有啊，有啊， 我識好多新朋友嘅、我有介紹我啲新朋友俾阿Yoy，我都親自見證佢。哇！你咁快咁 熟咗啦？你又識咗好耐㗎？ 你見證我？ 係啊， 你講下，你講下，我唔知人哋嘅眼中我係點。 即係食飯啦，咁啊。我安排咗個位咧，佢就坐角落頭嘅，咁跟住有兩公婆，咁啊對面一個，佢隔離一個咁樣。 一個 L 型咁坐。 係啦，咁但係好快佢已經係話即係食完飯， 佢熟咗好耐 㗎。係啊，食完飯又繼續，仲有下場喎，冇搞錯。 你叫續攤 啊？下場。仲有 咁都好，最紧要有下场，最惨就冇下场， 一 个 好嘅下 场。 系啊，我谂我哋呢度全部啲人都系咁系嘛， 联系 系咪啊？ 都 有呢 个 联系感，你都有啦，应该。 我都个人系比较啲朋友话啦，都亲和力多，因为我中意同人倾偈啊。 我谂做呢行都系一个好处嚟嘅， 系 啊，亲。因为有时就一啲嘅听众或者唔识嘅咧，你都要打开嗰个话匣子啦，又或者去到一个讲座咁先算，你即系 break the ice 啦，等人投入啦。 咁调翻转自尊咁低嘅人，点样同联系感弱有关系呢？其中啲人话咧就系、是、你自尊咁低嘅人咧，就系佢唔敢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你认唔认同啊？点解自尊咁低嘅人咧系唔敢同人建立亲密嘅关系？ 因为惊人哋睇唔起佢， 系啦， 唔知点样睇佢。 仲有咧，怕受到伤害咯，担心自己不足俾人见到咯，担心人哋接纳唔到自己咯，都影响同人嘅联系感噶。 因为对自己信心唔够， 唔够系啦。好，咁第四咧， 好第四个就系能力感 competence 啊。诶，对于自己可唔可以完成到一啲重要事情，有冇感到自豪啦？有冇成功感啦？觉得自己办事嘅能力高唔高啦？ 高。 同埋知道最紧要知道自己嘅强项， 知道， 知道自己嘅弱项，对自己了了解，对自己 了解，了解， 明白， 系啊，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强项、弱项。 好有信心啊，今日， 好似好好啊，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咁你哋自己嘅强项系好清楚啦，咁自己嘅弱项咧，你接唔接受到自己嘅弱项嘅？ 都要接受噶 啦，都要接受，咁啊好好喎。 系啊，一体两面嘅嘢嚟噶嘛，你有强， 一定 系有弱噶嘛。 咁有冇调翻转？有冇见啲朋友咧？就系佢好自大，点解咧？就系。佢背後好多自卑感咯，自己啲不足啊，唔好嘢咧，佢唔能夠接受到喎。於是反翻轉過嚟就變得就係好 自我膨脹， 自我膨脹咯，要保護自己咯，咩都會㗎。 有， 不過反而我自己，我覺得好搞笑。我對於一啲我未做過嘅嘢，我通常會懷疑咗自己先咯。即係我都係講翻入電台做啦。喂，得唔得㗎？我會唔會搞錯咗個節目㗎？同埋就我自己會好反省自己的弱點嘅，同埋我會諗辦法去改善自己的弱點。即係譬如我最近咧，我覺得自己一諗到我要即刻做嘅就係咩咧？我揾咗個普通話老師，因為近排翻內地嘅來往比較多翻，因為疫情之後嘛。咁我覺得我自己香港人入邊嘅普通話咧係 OK 啊，都即係叻嗰啲嚟嘅，喺香港人嚟講。但你一翻到去內地，人哋會覺得咧，咦你咪？第二個國家嘅人啊，或者你係咪南方人啊？佢聽得到有好重嘅港普，咁所以我知道自己呢個弱點，同埋我覺得嚟緊嘅工作都好多時要講普通話，我就即刻揾咗普通話老師，好欣賞自己呢一樣嘢， 信心 好。 不過你係嘅，嚇佢嘅行動力好高，即係一講佢就會做咯咁樣。 咁你覺得你有冇搞過節目啊？ 梗係冇啦！ 我搞過咗馬老師咯， 搞咗馬老師肚腩咯， 咁好成功啊！好成功， 搞 馬老師，我冇搞過你嘅肚腩， 係搞大咗， 搞大咗。好啦，咁最尾啦，第五樣， 最尾一個就係方向感啊！有冇 mission 啊？揾唔揾到你人生嘅方向？你人生入面，你嘅生命入面有冇你嘅目標？係啦，咁啊，最緊要同埋你定立咗一啲可以實行。可以達到嘅目標之後咧，你個人都會從而得到好多自信嘅， 更加 係啦。 好， 我開頭睇嘅時候咧，都覺得啊，點解方向感同埋你嘅自尊感有啲咩關係咧？咁啊諗出嚟啊，都有啲關係嘅。你有冇發覺咧？自尊感高嘅人咧，就係佢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嘢，我要啲咩嘢， 去邊度做啲咩事。 咁我想問下你，讀書嘅時候咧 ，lunch time 食飯。 你會唔會成日問你啊去邊度食嘢啊？啊冇所謂啊，你話啦，求其啦，是但啦。結果整啲學生咧，成十分鐘、十分鐘咧，都未到餐廳，冇所謂，個個都話冇所謂。 咁啊，因為我一定會最後可能唔好再傾耐啦。如果係嘅話，你食咩 啊？下次先啦， 睇雞飯定 係我哋有曬目標㗎啦，就一齊跑去嗰間餐廳嗰度，因為驚無謂啊。 好好啊，你能夠接納自己想要啲咩嘢去表達咧，都係自尊咁表現嚟嘅。所以有啲人話咧，就話啊。外國嘅學生同中國香港學生咩分別呢？就係、是、當人讚你嘅時候咧，你要講啲咩啊？ 多謝， 多謝。 你哋鬼仔鬼妹嚟嘅喎， 系啊， 但系通常香港學生要講咩啊？ 唔係嘅， 唔係嘅，係得傻啦，係啊，佢會否認噶嘛？ 咁啊，如果佢冇咁樣講，即係冇乜信心，係咪意思？ 係啊，冇信心啦，即係明明自己好嘅咧，我唔能夠接納自己咯。咁但係其實呢個未必係一個健康嘅自尊感嚟㗎，呢個係啦， 幾得意， 係啊， 好。 咁不如我哋一齊做一個練習咧，點樣自己提升我哋嘅自尊感啦？ 但係如果我已經充滿住自尊感， 再提升 咁就更上一層，提升咗神仙級、神仙級嘅自尊感啦，普度眾生， 位高喎、 啊。好啦，咁我哋就揀個位置自己舒服嘅，然後咧慢慢合埋雙眼咧，回顧翻你由細到大咧，我想邀請大家諗下咧，有啲咩人讚過你，你今日都仲記得㗎？可能是读书时候的老师啦，或者爸爸妈妈呢，小时候你做得好呢，他通常赞你些什么的。好啦，咁大过咗咯喎，咁我想问下大家，如果要你自己赞自己三样嘢，你会赞自己啲咩嘢？第一个范围呢，可以諗下关于工作嘅能力喎，你觉得自己工作能力方面呢，有咩地方你都欣赏自己嘅？而第二个范围呢，想要大家想想你自己对朋友的态度，你有什么地方你都很欣赏自己的，你怎样看待你的朋友呢？而第三呢，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我都很欣赏自己的，你欣赏自己有什么做人的态度呢，你都觉得我是欣赏自己这一样东西的。好耐以前呢，有一间学校个老师呢做了一个仪式，就在班上面呢邀请啲同学逐个逐个出嚟，然后喺同学面前呢讲呢个同学佢嘅优点。咁啊，每个同学呢都收到一个老师俾佢三个蓝色嘅 ribbon。咁啊，第一个学生收到之后呢，啲老师就好开心啦，啲学生又好开心喎。老师邀请咧，对啲同学咧，将呢啲丝带咧，有个任务啊，嚟紧礼拜做啲咩咧？就系你生活当中有啲咩人，你觉得你欣赏嘅，你将其余嗰三个 ribbon 丝带咧送俾佢啊！咁好啦，有个学生收到之后咧，佢好开心，因为暑假嘅时候咧，佢做 internship 实习，有个上司佢好欣赏佢，佢送咗俾佢。个上司收到之后咧，觉得好开心，估唔到一个学生咧会咁欣赏我。咁學生就邀請佢，麻煩你啊，你將呢兩個剩翻落嚟嘅絲帶送俾一啲人，你欣賞佢噶啦。咁呢個員工咧就將兩個絲帶咧送咗俾佢嘅老闆喎。佢老闆咧出咗名係脾氣差，不過咧佢領導才能好好噶。咁啊，老闆收到之後咧都好 surprise， 好驚奇啊！原來我啲員工係咁樣睇我嘅。咁嗰晚黑咧翻到屋企，諗咗好耐，究竟送呢個最後一個 ribbon。师太送俾边个咧？佢谂起佢个仔啊！咁嗰晚黑咧，佢个仔仔出嚟食完饭之后，同佢讲：仔仔喺我世界呢、這个世界入边咧，除咗我嘅太太，即系你妈，我最欣赏之外咧，第二个就系你啦。多谢你喺我心目中咁多年以嚟咧，你一个好乖、好孝顺嘅仔。咁当呢个仔仔收到个 ribbon 之后咧，佢系不停咁样坐喺度喊。点解咧？因为呢一晚黑咧，佢喺房度系写紧封信，封信系谂住俾爸爸妈妈同佢讲：我由细到大，我觉得你哋从来都冇重视过我啊！今晚黑我谂住同你讲对唔住，我想放弃我嘅生命。爸爸听到之后，佢好内疚。原来咁多年以嚟，我个仔仔系有咁嘅谂法。原来已经被忽略嘅，于是乎佢将呢个经历讲翻俾员工听， 而呢个故事咧，亦都流传开去。 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好啦，我哋欢迎Sir啦， 大家好。 上礼拜我哋食完蟹， 哇，靓唔靓丽啊，真系。 今日你仲知死？ 哎呀！ 這個呢，我覺得真的嘅，男男女女或者是上一年紀也好，或者甚至乎都有年輕化的一個問題。 都市人有煩惱， 係啊，會唔會真的跟這個即係壓力是很有呢個直接的關係 咧？仲有， 我哋講緊嘅就係我哋美麗的秀髮啦， 脫髮啦， 脫髮啦， 即係脫髮都幾擾民嘅。 多唔多人你會睇呢一個問題的？ 多嘅，多嘅，由小朋友啦， 嚇、 啊，小朋友都脫髮， 小朋友都脫髮啦， 毛仔都未生齊，你脫髮？ 有啲七八歲啊，有啲十一二歲啊，都一樣有噶。 哇！ 咁呢個即係嗱，你睇到 嚴重喎咁， 唔一定係年紀大嘅人嘅一個規律啦。 嗯、 但係理論上以往我哋都會覺得呢一啲現象咧係長者 係 特色嚟嘅。 梗係啦。 咁因為中醫講咧，髮為腎之華，血之餘。 嗯。 咁、 嗯、 即係話頭髮係反映腎嘅表現榮華嘅地方， 嗯、 血之餘咧就係、是、血液滋唔滋養得到佢嘅表現。咁、 嗯、 如果我哋而家講緊脫髮嘅原理咧，就係佢甩得多，但係生得慢。 嗯， 咁你先至會感覺到佢稀疏啦、薄啦。咁呢一種就係、是、唉、哎、甩頭髮啦嗰、那個講法啊嘛。 嗯， 咁如果喺頭先我講過一個係腎之華同血之餘嘅比喻咧、 嗯， 腎喺中醫角度咧就係、是、主管生長、發育、生殖， 所以去到年长老人家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啲衰老现象，譬如话甩头发啦，啊眼睇嘢唔清啊，耳仔听嘢又唔好啊，腰骨酸啊，夜尿多啊，呢一种咧就系肾虚表现，系个生机减退嘅一个特征。咁所以脱发其实咧就同呢个原理咧系有一个较为直接挂钩嘅。 年老脱发先至系呢一样啫。如果你讲紧后生冇理由， 有啲廿零卅岁啲男士都开始脱发。 冇错，嗱，所以咧年老就嗱，但系又咁讲话，有啲又未老先衰嘅喎。 系啊， 咁嗱嗱呢 四个字真系好难听。 系啊， 系 嗱，因为你保养得好，咁就好啦。咁但系如果你工作因素啊，家庭压力又系咁，工作忙碌啊，休息唔够啊，咁你个体质就会衰退。所以啊，睇你好似年龄就系唔大，但系你嗰个摩打就唔同你个年龄相称啦。 系啊，坏晒啊！ 咁所以咧，譬如呢一个头先讲啦，肾气好咧，就头发乌黑浓密，就有光泽。咁肾气虚咧，就容易变白稀疏脱落啦。咁如果嗰条头发个质系干枯脆断开叉，咁呢个咧就系啊，就偏系属于即系血虚嘅特征多啲、生长速度慢甩得快呢一个咧就偏向系个肾虚多啲。咁即系话点解咁样讲咧？中医成日都话要先辨证而后论治。如果嗱即系我哋简单去讲啊，你望落去嗰个人头发多与少，咁呢个系明显同个肾嗰个生机表现。但系有个人可能佢头发系多嘅，但系啲头发嘅质素系差嘅。咁呢一个就是血虚嘅特征啦。質素的表現就是同個血，不過因為現代人咧好多都會用到一些 科學化學嘅嘢， 冇錯啦，即係佢染髮啦、 電髮啦、 電髮係啦，即係用好多嗰啲 gel 啊。咁當然呢一啲咧都會對於個髮質咧喺外界嘅受損，就同頭先嗰啲就另作別論啦。因為呢個係外置嘅因素嘛。但係呢一啲外置嘅因素嘅情況，刺激個頭皮個毛囊。都可能因為你用得多或者密而或者清潔唔乾淨，而導致到個毛囊可能皮膚有發炎。咁你傷咗嗰條頭髮出嚟嘅地方，咁你咁啊計甩啦，啊即係個原理。甚至乎有啲已經係甩緊㗎啦，咁佢又好希望想去生，咁就用唔同嘅坊間嘅方法啊，上網又睇啊，市場又買好多一啲生髮嘅嘢去捽個頭啊，去整佢嘅話咧，咁就令到嗰個皮膚本來冇事都變有事嘅時候咧，就即係甩得更多咯，啊更加嚴重。所以話你有陣時見到有啲客嚟到。头发甩得好犀利，又红又肿，我做乜咧？咁佢就 个头皮啊， 系啊，个头皮出现有呢个现象嘅原因就系佢用咗好多一啲即系帮助生发嘅嘢， 佢想刺激个皮 就 希望佢生长。 但系就越刺激咧，嗰个皮肤就越过敏， 顶唔顺， 咁啊越嚟越犀利，咪越甩越多。咁佢咪哇，咁我唔用都冇甩得咁多，用咗仲甩多咗。咁当然呢个就会唔会系使用方法出现问题，或者佢自己太过心急，系咁刺激佢啊？咁呢啲都未必系一定话嗰啲产品一定有问题啦，但系即系话你一定系要掌握熟练应用咯。如果唔系嗱，就算中医都有好多方法按摩，一间又穴位，咁你系咁喺个头度，我教你用一个手法咧，就叫做多指油法，用个手指头咧，五只手指头一个打开一个手掌啊，咁啊啲手指头。就按住喺个头皮度轻轻打圈，就对于个皮肤嗰啲头部嘅经络咧有个带顺气血疏通。唔系嘅，你就喺个头皮度咧就 咁死捽， 狂捽，咁佢得翻嗰两条都俾你捽埋落去 啦。 唔会， 咩？ 只娇太郎咁。 系啦，许 Sir， 你唔好讲得咁咩啦，好多听众听到唔舒服噶。 我明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就系想提醒去做任何手法都好啦，都系柔和。舒適，你係目的係帶動個血氣維持暢達啫嘛，就唔代表大力啲、捽多啲就一定會係好快啲、而係話要經常去做，而每一次做係恰到好處，唔好話過度刺激。咁就已經係成功咯， 又過猶不及嚇。取材，我想請問咧，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嘅就係脱髮咧，有好多種唔同嘅形狀嘅、有啲嘅就話鬼剃頭啊，即係好得人驚嘅講到。有啲好可能係咧，髮線向後褪啊，有啲個 M 字啊，有啲有完全好多唔同嘅。會唔會係就係影就係、是 點樣嘅形狀嘅話，其實都係反映到有唔同嘅一啲問題嘅。 其實有好多譬如話突然間一忽忽咁樣甩落嚟， 鬼剃頭 啦，好似個圈咁樣嘅 圓碌碌啊，銀仔咁樣。 冇錯，直情係你望落去嗰忽肉咧，好似真係乜都冇曬，刮捋捋咁樣。係，我哋都 驚啊！ 但係調翻轉，即係喺病人嘅立場咧，佢總會擔心。 嗯、 但係喺我哋醫學嘅立場見到咧，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個病啫。 哦， 係啦，咁當然啦，醫好佢需要時間， 嗯、 但係係我哋通常見到大多數嘅病人咧都係好嘅、 嗯， 好極之少唔好，除非因為嗱有乜嘢會引致到佢個康復出現矛盾咧。本身若然頭先阿小強講鬼剃頭呢、這個名咧，就係、是、一個我哋稱呼嘅俗稱啦。佢、 嗯、 原始喺我哋醫學個病名，中醫叫做油風。 油風， 油風係啦。咁、嗯、其實通常啦，都係喺現代醫學裏面咧，就冇咩原因嘅，揾唔到咩原因嘅。咁、嗯、中醫嘅角度咧，可能講緊呢個人咧就血虛、風燥，咁啊個人咧啲血唔夠啦，或者血熱啦，令到咧佢突然間嗰個局部位置啲血氣唔透，咁引致佢就片狀脫髮啦。咁、 嗯、 但係最多見嘅引致成因咧，多數都係一種情緒壓力嘅人士出現居多嘅、嗯， 通常要唔知點解嘅就係壓力噶啦。 多係 考試啊， 一定冇死 嘅。但係又真係統計觀察咧，問親有呢啲問題嘅人咧，佢當然可能係 嗰段時間可能有啲嘢。 通常就唔係當日嗱，譬如話我琴晚瞓唔到，我今日出現呢個現象就好少嘅、 嗯。 通常問翻佢咧，你過往三個月或之前。有冇一啲事發生咗，從而令到你個心理或者精神壓力係好大、 嗯， 而導致出現咧，咁佢就會自己去聯想啦。咁啊，呢個多數咧都係我哋中醫角度係屬於一種肝氣鬱結， 肝氣鬱結， 令到咧嗰啲血氣咧疏泄得唔順，咁啊唔到位啦，咁佢就脫咯。咁、 嗯、 但係我哋亦都會提個病人咧，因為呢個問題可能係發生喺之前嘅，而、 嗯、 家只不過顯現出嚟啫、嗯，所以咧。你今日就算睇醫生去食藥去做針灸做咩都好啦，佢未必可能立即指得到佢嗰個脫勢，佢、 嗯、 仲可能你呢度見到有個圈，嗰度都有個圈，或者會甚至乎有啲嚴重嘅咧，係成個頭甩曬都未定嘅。 唉，好慘、啊！ 因為呢個 係 一個累積獎金嚟嘅，係嘛？所以要慢慢嚟。 嗱，因為點解咧？我哋以前都試過去醫呢類型嘅病人。 嗯 嗱，你梗係想快啲幫個病人執兩劑，等佢可以 生 翻生啦，係嘛？但係如果我唔講頭先前面嗰啲可能性，咁、那個病人下個禮拜翻嚟復診，哎呀，徐醫生，點解呢度又甩多一笪？跟住下個禮拜唔係喎，嗰度、哦、又無端端又多一笪、哦， 嗯， 咁佢就會開始失去信心去醫療 啊。 點解咧？其實我哋一定話俾你聽個問題幾個月前或者一路累積落嚟，所以咧而家食藥咧。是幫你調整翻個體質，喺未調整到嘅過程下咧，佢、會出現 有機會出現。 好啦，當啦喎，有啲地方你開始見到佢開始長翻啲頭髮出嚟啦，其實你都會睇到嗰啲頭髮個髮質咧係好幼，好似絲咁幼嘅。咁同埋咧，你本身全頭都係黑頭髮嘅人咧，可能佢長出嚟嗰啲地方嗰啲頭髮咧都會變白銀絲咁樣嘅。係啊，咁你會覺得好奇怪， 啊、 但你都當你未奇怪完之後，佢又甩咗噶啦，啊，咁佢 甩咗佢會唔會再生、啊？係 啦，佢又會再循環重複呢個周期，即係話佢會生咗又再甩，甩咗又再生，咁經過呢一個周期，可能有啲人啊，可能兩三次。 嗯 跟住佢開始長翻啲正常嘅顏色出嚟，咁佢、就全部正常翻曬噶啦。咁、但係即係話喺每一次我哋有陣時同病人去溝通咧，我哋都會講咗俾佢聽先， 嗯、 即係呢個程序就係咁過噶啦。咁所以呢個程序係需要幾耐時間去先至可以圓滿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半年， 嗯、 有啲人就九個月。咁、 嗯、 有啲人咧就好彩啲，佢淨係甩咗一笪啫。即刻食咗藥，透過調理咧，佢就唔再甩咯。咁、 嗯、 慢慢佢又經過翻一兩個月之後，慢慢見翻啲毛咧，咁佢開始又唔再甩咯。咁佢就安心咯。 嗯、 即係呢一個咧，就係最理想不過啦。係啦。咁但係通常咧，我哋見到啲病人嚟求醫嘅元素咧，都唔代表係佢自己發現嘅。大多數咧都係佢去剪頭髮， 髮型師 冇錯啦，通常都係髮型師見到。 因為我都俾佢哋都嚇過噶。突然之間佢有一段時間同我講嘅就話：佢話你留意一下，幫你洗頭嘅時候頭髮少咗好多。 係啊，呢啲亦都係一個即係頭先講片狀脫髮啦。 係 嗱，咁當然啦，我哋先可以揾一啲方法幫下佢嘅。如果真係大家都遇到有機會發生或者現在進行中咧，咁、我哋首先自己要 聽完啦，理解咗個問題，就放鬆接受先。 嗯。 啊，咁你未諗定咯？有啲人真係甩得好犀利嘅，不論你用住個假髮又好，你戴頂帽又好，即係你都唔需要成日都望住塊鏡，日日都望住佢，點解仲唔長出嚟嗰種憂慮？因為你根本冇可能發生嘅事。 嗯。 咁所以咧，就只有接受我係疾病啫，我會好翻噶嘛。咁我哋就可以煲一啲湯水去幫下自己梳梳乾，安安神啦。 嗯。 咁我哋都係用翻啲最大路生活用到嘅材料啦。例如咧，我哋用啲茯神， 嗯，茯神， 百合， 嗯， 跟住再用红枣， 嗯， 跟住加金针、蜜枣，就煲猪展， 嗯， 好似好饮咁， 系好饮噶。咁你想佢再好饮啲咧，你可以加少少红萝卜落去。 哇！ 咁呢个汤就一定系大人细路仔都啱嘅。嗱，咁茯神咧可以落一两啦，百合又弄一两啦。咁啊，跟住蜜枣咧，我哋就落嗱，你如果落咗红枣就唔使落蜜枣啦。啊，是打一种咩情况下红枣咧？如果你个人系受得唔会咁容易热气嘅，用红枣咧，佢补血，对于头发都系好啲嘅。但有啲人咧好容易起火啊、牙肿啊、口苦啊，咁我哋就用蜜枣咯。咁啊，用两粒红枣嘅话咧，就用四至五粒啦。咁啊，跟住金针就拿汁落去啦，就大约叫做五钱左右啦。咁啊，加嚿猪展啊，咁啊瘦肉又得，猪展又得，所有材料抌晒落去就一齐煲就可以噶啦，冲冲水。咁啊，呢一个份量咧系三至四人，即系一家人都饮得嘅。咁啊，你要放又放一个红萝卜落去咯。啊，咁啊，用水咧就三公升，就煲佢两个钟头。啊，咁就你飲嘅時候咧，可以飲湯，可以加少少鹽落去調調味。咁啊， 徐 Sir， 呢一個咧就係、是、應用喺如果你有圓形嘅，即係所謂叫做 鬼 剃頭嘅呢一種嘅 情緒有壓力啊，或者你都係會工作比較忙啊，或者休息嘅質量比較差啊，成日個人都可能有少少即係牽掛或者憂愁啊、緊張嘅話，因為唔同嘅年齡佢都有唔同嘅嘢擔心噶嘛。 係啊， 咁所以用下呢啲方法咧，一個禮拜啦，基本都要飲翻一次啦，係啦。如果唔係，你好難做到一個跟進性調理。咁但係當然我會建議啦，呢、這個人係咪呢個症咧？嗱，你飲湯。就算我唔係呢個症嘅人、我一家人啫嘛，可能得一個人係有呢個問題啫，咁其他人冇呢件事噶，咁佢哋都可以飲呢個湯噶、因為佢飲咗都係好瞓啲啦，個人放鬆啲啦，咁解啫。咁、第二啦，如果佢我誤會咗，我飲咗呢個湯都唔會有事咯。所以即係話啦，喺你適合嘅情況下可以飲住先。啊！你唔知道自己係咪呢個症，但我覺得係。咁但係你想正視呢件事咧，都係應該要睇醫生。咁啊，醫生係咪診斷咗你都係肝鬱啊，有呢一個情緒壓力嘅問題影響嘅？咁你都明白咗咯，就唔需要擔心咯。 即係頭先你講嘅呢一個湯嘅話，都係針對嘅就頭髮係嘛？即係就算你係唔係咁樣，你都可以。 其實佢係針對個講法咧，就係針對疏肝、安神係啦，因為你個病因就係因為肝鬱而引發嘅氣血疏泄。異常，咁我哋就調整翻個平衡。咁因為見頭髮醫頭髮咧，呢、這個就唔係中醫嗰個原始，因為頭髮只不過係一個表現出嚟嘅一個榮華之處啊嘛。咁所以我哋頭先話一定係關嗰個五臟六腑裏邊嘅失調。调翻里边，外边就会靓啦。所以你好似你种盆花、种条草咁讲，咁你出面啲花葉生得唔靚，咁你喺出面係咁同佢噴啲營養液都冇用，一定可能啲根啊、 啲 泥，冇錯啦，有問題。咁我哋一定要搞裏面咯，係啦。 好，咁呢一個之外嘅話咧，因為我哋嘅時間關係啦，因為要針對脫髮啦，或者係即係秃頭嘅成因，仲有好多。咁不如我哋今日咧就我哋針對性地去講嘅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原狀嘅係啦嘅嘢。嗱，頭先我哋飲咗一個湯啦，如果我就係比較簡單啲嘅，我哋可以有一啲可能係按 摩 或者係茶水。 话按摩咁讲啦，咁我哋咧就头先我哋提过有一个方法咧，就叫做多指油法。咁我哋就即系好似打开两个手掌啦，用十个手指头咧喺个头发度，即系好似拗 人哋帮你洗头咁样。 系啦，好似人哋帮你洗头拗头，但系你又唔系用个指端嗰个指甲去拗佢，系用个打指毛个肉个指腹，咁啊轻轻喺个头皮嗰度咧就做一个打圆圈嘅一个动作。咁就两只手一齐做咯，咁啊成个头唔同嘅部位。都去做，就唔系净系做嗰一笪甩咗嘅地方， 系， 因为嗰一笪甩咗嘅地方，你头先讲过都唔排除仲有其他地方会有机会甩啊嘛，咁所以你即系 先安未受邪之地，即係有一啲地方未有事，咁、你都要處理埋佢先啦。咁你就做一個多指遊法啦。一般嚟講啦，一次咧就做兩分鐘咯。 唔使查啲咩㗎啦。 基本上就唔使查啲咩嘅。 Okay. 啊，你可以甚至乎洗頭嘅時候，你都可以做下呢個按摩㗎。係、啦，咁但係即係話唔好太過大力啦，喺個皮膚度捽啦。啊，咁呢個又係一個因素啦。第二咧就一個將五隻手指今次合埋，好似個學嘴咁樣，就輕輕喺你嗰、那個。皮膚甩咗頭髮嗰個地方咧，就去剁下佢啦。 刺激佢。 係啦，刺激佢。呢、這個咧就叫做一個五指嘅剁法。 五指剁法。 係啦，咁啊剁嘅時候咧，就喺嗰度敲下敲下敲下敲下，即係話啦，刺激每一下衝擊咧，都令到嗰個局部嗰個肌肉受到刺激，血管收縮，加速啲血液去到個毛囊嗰度。 使唔使念念有詞？ 喚醒佢哋，起身啊，起身啊， 放鬆啲，放鬆啲，放鬆啲。 Okay, 好啦，我哋都要放松啲啦，系时候嘅，我哋都要放学啦。你睇下几多嘢要搞，下个礼拜再翻嚟。 冇错冇错， 好，唔该晒蔡 Sir。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嘴。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五率团前往杭州出席星期六举行的杭州亚运开幕式，代表团成员包括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黄德森等。李家超將會到訪亞運村出席中國香港代表團升旗儀式，並且與運動員見面，了解備戰情況。他亦都會觀賞亞運會賽事，為參賽的香港運動員打氣。李家超說，康文署由星期六起在全港18區的36個康樂場地設立直播區，讓市民為港隊和國家隊打氣，亦都有商場會直播亞運賽事，而晚間的賽事亦都會響應香港夜繽紛，延長營業時間。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年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話非常重視區議會的投票安排，正係積極籌辦，當有整體安排會作大量宣傳，適時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有关庙街、食物、销售牌照以及小贩管理制度， 他說香港夜繽紛活動是多元而且不斷更新具吸引力的成功元素，不論關於廟街或者其他措施的意見都會認真考慮。另外，有政商界人士希望政府可以在樓市措施方面設立或者減辣。李家超說在施政報告的諮詢過程之中收到很多不同意見，政府會細心研究所有意見和認真處理。樂施會發表最新香港貧窮狀況報告，分析政府統計處數據發現今年第一季度的香港整體貧窮率為 20%， 超過136萬人處於貧窮狀態。疫情前後的貧富差距由2019年 34.3 倍擴大至今年第一季的 57.7 倍。樂施會說，在今年第一季，最貧窮一成住戶的家庭月入中位數只有2300元，較疫情之前大跌超過三分之一。相反，最富裕的一成住戶家庭月入中位數達到132,600元，較2019年上升超過一成。另外，在職貧窮問題仍然存在，今年第一季有近21萬人即使有工作但是依然貧窮，近六成在職貧窮人士都有全職工作。按行業分析，在職貧窮比例最高的為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天气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33点，系升3点，总成交金额4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6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57升3仙，腾讯控股312蚊跌2毫，美团120蚊跌2蚊。阿里巴巴84.5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2.94升8仙，京东集团118.5跌2.5，中国平安46.15跌5仙，融创中国2.93升1.3，联邦制药7.22跌9.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7，日元147.7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8，人民幣7.295，英鎊對美元1.238，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3,241點，跌291點，港金報18,015蚊，係升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1.79美元，賣出1,93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听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 骆家峰 喺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立定志向， 大概系六七岁嘅时候已经好中意 lift 啦，不停去研究啲零件嘅原理啦。咁十岁左右咧，我系立定咗，就系同爸爸讲，坚持我 form three 我要走，我唔读书，我要发展我梦想。 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家风展翅之路。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七集。 当我知道曾生找了他的前度 Cherry 去他公司帮手，我整个人仿佛好像没了重心，得回个躯壳，个心一直向下沉。我真的不明白，曾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是不是因为我不回去帮你，你又专门要找那个女人来帮你？你是不是想这样来激我？曾生啊，我对你彻底失望啊。 表妹啊表妹，你想清楚先啊，唔通啊你舍得个男人㗎啦，定抑或你甘心俾嗰个女人霸住你个男人啦、啊、你就咁走咗去啊你就输紧㗎啦。 表姐啊，冇嘢啦，因为呢我已经心死啦，我叫你嚟呢係有一堆关于 management 同埋 marketing 嘅书，我睇下你有冇兴趣攞返去睇咋嘛。 咦，唔睇呀，一睇呀眼瞓呀，睇乜鬼呀，我呀又冇你咁有大志，你送俾其他人好过啦。 你唔要嘛，我搵其他人接收㗎啦。 咁呀表妹呀、你真係决定离开香港呀？ 係呀、 Joey 啊，你几时飞啊？ 下个月八号。 啊，咁快啊？其实你迟两个礼拜先飞得唔得？ 迟两个礼拜唔得啊？点解咁问啊？ 因为咧，其实我十八号就生日，我想你陪我庆祝完先再飞啊。 啊，你唔早讲 ，sorry 啊，我订咗机票啦，唔改啦。喂，不如咁啊，今日咧我提早同你庆祝生日啦，你中意嗌啲咩食嘅话，你随便嗌啊，好嘛？ 是但啦，你嗌啊，我乜都食噶。 唔好咁啦，啊，我记得你中意食鱼嘅，不如咁啊，我哋嗌香煎鲈鱼片，诶，定系银鳕鱼啊？你话 吓又食鱼啊？ 吓， 上次我话食鱼，你好似唔系好高兴咁，其实系咩事啊？ 冇事啦，都过去咗，我唔记得啦。喂，系啊，我今晚咧想饮酒啊，你陪我饮啊，好唔好啊？ 饮酒你饮饮得噶？ 唔好婆妈啦，嗱，我哋叫支白酒一齐饮，今晚就开心啲、哦。 好啊。 Cheers, Happy Birthday！ 嗱、我祝你身体健康，啊，仲有啊，祝你咧早日揾到一个你中意嘅好女仔做你嘅女朋友。 多谢啊，其实我揾到噶啦，不过。 我一直唔敢同佢讲。 唉，咁咪等你够胆先咯，又或者啱时候先讲咯。 我想而家讲啊 ，Joey， 我中意你啊，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同埋，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嚟咗香港啊？ 做错嘅，睇清楚啲数字先啦，计错数啊！你哋孭唔起噶，一阵五点改好放喺我台。 Cherry， 一阵三点上廿八楼大会议室开会，麻烦叫埋曾生一齐上去啊 ！CEO 好似有嘢讲啊！ 咩话？ 一阵三点上廿八楼大会议室开会，叫埋曾生。 我想问啊，系边个叫开会嘅先？行政部咪出咗张 memo 啊，话 call 会最少要四个钟头之前 call 嘅。如果唔够时间，可以唔出席噶噃。 哎呀，而家十一点半，我都系争半个钟啫。 Sorry， 规矩就系规矩。一阵间我要同阿曾生去 IT 商会度有个 function， 我哋开唔到噶。请问边个部门话 call 会嘅？下次跟足规矩 ，OK？ 咁唔该，你同阿曾生讲声，睇下佢点决定啦 吓。呢啲咁少嘅事，我嚟决定得啦。 Cherry 啊，你有冇搞错啊？点解 CEO call 开会你唔同我讲啫？头先商会个技招其实唔去都得噶，好闲嘅啫。你识唔识分 priority 噶？ 哎呀 ，Philip 啊，你揾得我帮你，即系信我决定啊嘛。我呢就认为你要做个好嘅榜样，跟足公司嘅规矩。特别系你而家对家嗰个行政部啊 ，Cynthia 姐啊，系佢定嘅规矩嚟噶。我唔想你俾人话，你明唔明啊？ 我话俾你听，规矩系死嘅，人系生嘅。头先啊 ，CEO 就问啲部门阿头，公司如果改架构有咩意见？阿老朱话俾我听啊，行政部而家开咗个业务部嘅发展部 ，under Cynthia 管，咁点？ 咁咪好咯，几好啊！ 你咩意思啊？ 冇，咁我哋咪可以专心做好我哋自己嘅嘢咯。Cynthia 姐嗰边啊，搞咁多嘢上身，咪即系做多错多咯，出错机会大咗，咁冇嘢噶。我帮你收下风。 曾生啊，小心 Cherry 啊！ 点咁讲？ 有人见到 Cynthia 同阿 Cherry 行得好埋啊，因住佢出卖你啊！ 唔会啩 ？Cherry 做嘢好薄，唔会嘅，我信佢。 唉，都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啦，小心啲好。你有冇留意啊？佢啊，而家开口埋口啊，都 Cynthia 姐啊，有个姐字噶 ，Philip 哥。 咁人哋叫佢就叫，跟人叫啫，唔使咁紧张。 嗱，我提咗你啦，你自己执生。 好耐冇试过落 pub 饮嘢啦， 今晚一个人去咗赤柱饮酒，对住个海发呆。临收工前，我俾大老板捉咗入房，喺度闹咗半个钟。佢同我讲 CEO 好快离开公司，佢仲谂紧揾边个坐佢个位。佢暗示董事局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同声音，我做呢个位嘅肤色唔算系最高，最大嘅竞争者就系 Cynthia。 你真系嚟咗呢度饮嘢啊？做咩唔叫我嘅？ 你唔系同佢哋饮唱 K 咩？饮嘢咩？ 去咗一阵啫嘛，我都早走啦。你唔系怪我同 Cynthia 姐佢哋去玩系嘛？ 唔大个人，你有你嘅自由，我点会怪你？冇权管你。 其实我去嗰度啊，帮你收风啊。听讲咧，佢而家揾人埋班，准备坐 CEO 个位啊。 系咩？埋班咩？ 都七七八八噶啦。不过行政部原本个位咧 ，Cynthia 姐好似想向出边揾佢个旧拍档嚟坐啊。仲有业务发展部，你估下佢揾边个嚟坐啦？会唔会揾公司而家啲阿头坐咧？ 唔知道，冇兴趣知，冇兴趣估。 你想下，咁如果你系 CEO， 你又会揾边个坐业务发展部阿头个位呢？ 揾你咯，你咁做得嘢系嘛？你咁搏，你做啊？ 真系，我系咁谂，你都系咁谂啊靓。嗱 ，Philip， 如果我真系做咗业务发展部嘅阿头，我一定会配合你嘅。OK，Cheers。 Cherry 嘅笑容话俾我听。佢的确一个自以为唔简单嘅女仔，为咗达到目的，佢会将佢嘅尊严啦、对同事朋友嘅尊重，全部放埋一边，然后不惜一切咁去到尽。 曾生，我要离开香港啦！我真心衷心咁多谢你教咗我好多喺工作上面嘅嘢噶，至于感情上。我都学到好多嘢啫，同你一齐嘅日子唔算好长，不过我系认真噶，我系百分百投入噶。你话你同你嘅前度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其实我信你噶。两个人如果系冇信任，又点可以行得咁远呢？我唔翻去帮你手，系因为我唔想我哋嘅关系太复杂啊。不过我冇谂过你揾你嘅前度帮你咯，我谂。你有你的想法的，你有你的原因，我尊重你。不过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因为我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仔来的，我不伟大，亦都不识大体，我是以自己的感受出发，爱就爱，恨就恨，毫不掩饰，就是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信唔信啦？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系爱得最深嗰一个先转身离开。其实唔系唔爱，而系越爱越痛。除咗讲再见，实在系别无选择。 望住飞机起飞，然后远去，我知道我再捉唔住，留唔住阿 Chloe。不过我都知道，佢一定会揾翻佢翻嚟。 你去咗边啫？全世界都等紧你翻嚟噶。你知唔知大老板有嘢宣布啊？ 哦，我出去行一阵啫嘛。 哎呀，好心你做嘢啊，就唔好冇嚟搭讪啦。你系管理层嚟噶，专业啲好冇？ 阿曾生入你房同你讲两句。 喂，大老板随时 call 会噶，你哋有咩倾咁紧要先？要即刻倾嘅咩？一阵先讲唔得噶。 你收声！我同曾生啲嘢唔到你理吓，有本事你同大老板讲。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老板 call 会你话我听啦，系唔好嘈啦。 唔想理你啊。 做咩啊？有冇火气啊，老朱？ 喂，唔系我啲火特别好啊，系你冇晒火啊！吓、啊，系咁俾人踩住上，仲有啊，你放咗只老鼠入自己个米缸啊，俾人食晒你啲米啦！吓、啊，你继续做你嘅好人啦、啊，做你嘅情圣啦、 啊。老朱啊 ，Flory 走咗，离开咗香港， 咁又点啊？你搞掂晒公司啲嘢，最多我陪你飞过去揾佢翻嚟 ，OK？你死咗啊！佢企喺你面前啊，你都冇力揽住佢啦。你听住啊，无论公司发生咩事，只要仲有一口气，我同班兄弟一定奋身撑你。我话嘅，你听住啊！我收到风啊，一阵大老板咧应该会宣布 Cynthia 升去做 CEO， 另外咧升埋你个 friend 啊 ，Cherry 啊做业务发展部嘅经理啊。唔该你唔好似死狗咁啦，大方啲同人哋握下手。讲一两句咧，有几架得几架嘅说话。 咁点讲？ 恭喜晒，合作愉快。 Cynthia，恭喜晒，合作愉快。系咪咁啊？阿 Cherry 啊，下个礼拜去 TWC present 个 proposal 咧，你听日俾唔俾到我啊？ 哦，嗰、那个啊，我同我部门同事去得啦，唔使你哋去噶啦。 吓？但我同 TWC 个 CO 约咗。一齐 present 嘅， 哎呀，都话唔使咯。Cynthia 姐咧同 TWC 老板讲好噶啦，呢、這个 presentation 系我负责嘅。啊，系老朱佢俾咗啲料你未啊？ 我点知啊？你自己问佢咯。你惊佢唔俾你？ 喂，老朱啊，个 test report 俾得我未啊？ 打错电话。 喂，咩人啊？打错，叫 Cynthia 姐炒鬼咗你啦。 表妹啊，你响边啊？ 我喺澳洲 Sydney 啊。 咁啊，你留几耐啫？几时翻啊？姨妈问我啊，我都唔知点答佢。 我下个星期咧会参加咧雪梨马拉松啊，跑埋呢个比赛咧，我会留喺澳洲噶。我专心想读一啲咧短程嗰啲 course 咯。 哎呀，如果你啊唔想留喺香港，咁点解你唔一早答应新加坡嗰间公司去做啫？ 啊，得噶啦，表姐，你放心啦，我 OK 啊。 喂喂喂喂，话时话嗰、那个烂鬼灯牌啊，你仲要唔要噶？唔要我抌咗佢噶啦。 冇抌啊，冇抌啊，你等我翻嚟处理啊。 哎呀，表妹啊，你系唔舍得嘅，就快啲嗱嗱临翻嚟处理埋佢啦。如果唔系，我送俾人噶啦。 Hello Joey， 哇，点解我去亲我边度跑马拉松，我都会撞到你嘅？ 系咯，唔知啊，咁啱嘅又，系咧，你 我咧嚟澳洲度参加咧完呢个马拉松之后，我跟住会探朋友噶，跟住咧我会再揾一啲短期嘅课程读下咧，我先至再作打算嘅。 好啊，Joey 啊，其实我有朋友咧，佢 Ryan 啊， 啊， 有啲嘢我真系明，不过未必 work 噶。我好中意，亦都好享受同你一齐跑步啊！不过如果我哋一齐咁样并排咁跑咧，我哋永远都唔会遇上噶。如果我哋一路跑一路靠近，我哋终于会遇上噶。 Joey， 我明啊。当我哋喺某一点遇上，然后又会分开，就好似英文字母 X 咁，最终都会渐行渐远啊嘛 ，Joey。我真系明噶，我明噶。不过十八号。我生日啊！嗰日我 应承你啊，十八号我同你再庆祝一次生日啦。 好啊 ，Joey， 多谢你。 嗱嗱嗱，呢个佢个地址啊，你啊唔好话系我俾你啊 ，OK？ 知道，唔该晒，多谢晒表姐。 见。